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早上，早晨，早晨，早晨，风骚又快活，我系小张张梁继章， 危喺鱼仔。唔开你个麦添， 笨你， 我知，我系佢，我都会。 点解咧？ 唔知道、啊， 我直接 好， 无意， 唔紧要，粉笔字抹佢， 冇事。我大方佢。 哎呀，暑期潮语班 嚟 嚟， 好 firm， FIRM， 哇，好 firm 啊！香港嘅潮语啊，即系点解？ 坚 啊， 坚咯， 坚。嗯，你咧？ 好实正。 其实你哋两个都啱啱地嘅， 咁你有个标准答案 咧，系掂啊，好掂， 好掂啊， 即系、 啊 哦啊啊、 今次好掂，好 firm 啊，咁样系咪？ 系啊，系 啊， 啊， 啊， 明白。 啲生意好 firm 啊，咁即系生意好掂啊，系咪、啊啊啊？我哋所有嘅朋友嘅话，啲生意都好 firm 啊， 系太 firm 啦， 最紧要 firm 啊，好 firm。 即系。呢首一分钟都好似一分钟恋爱，十点十七分开始再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星期 Happy Friday 嘅风骚范。今日天气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微凉数天都系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一样，我哋今日会特别嘉宾喺十一点后出现。今日非常之特别嘅介绍啊，教大家人生里边如果跌低咁应该点呢？仲有点唱嘅时间，同埋车路的士陆陆续续送上。 Oh, yeah. 一分钟的天气，一分钟。 居住喺都市，我哋咧有时对于啲嘅天文嘅现象咧，或者啲特别嘅出现嘅现象咧，都好珍惜嘅。我记得有一日咧，突然之间落完雨咧，咁我太太话：喂，彩虹啊！咁样样，但系到我跑咗嘅时候咧，个彩虹咧喺几秒之间咧已经慢慢消失咗啦。咁样， 你有冇怀疑佢整蛊你？几秒消失条彩虹？ 唔系，彩虹系唔会几秒消失。 我知道系淡咗，因为我想系影啊嘛。 其实会唔会有啲隐喻咧？ 点解咧？彩虹已经不见了咁样啊？ 有啲嘢越嚟越 彩虹怕你，有啲好淡。 喂，我想问你哋中唔中意睇？中唔中意睇流星雨噶？ 我未睇过， 你真未睇过 啊？ 其实你睇过一次咧，你就已经好难忘，因为嗰个感觉系 好多、好 正、好密嘅。下个礼拜一有第八次，即系香港今年第八次观赏流星雨嘅机会啦。系 啊， 因为今年都几多嘅。咁啊，今年嘅12号夜晚，即系星期一啦，有呢个英仙座流星雨，咁啊会预计一小时起码有超过十几粒咧，咁样飞过。 吓，一小时得十几粒。 哇！你 咁 真 係好多咗， 去咗去廁所出翻嚟， 我仲以為你講嘅就一小時裏邊係有 十萬粒 咁，我就睇係一小時得十幾粒，好差喎！呢個流星雨 就喺有個雲咁，佢又遮住啦。嗱，第一粒有個雲遮住，冇咗啦， 跟住黑完咗啦，咁就係 啊。係啊，第二粒另一間嚇，自然我又冇咗啦。第三粒 冇咁容易，眯埋眼睇唔到。 係啊，第四粒去廁所。 係啊，跟住第五粒零歪面。 都睇唔到， 第六粒点啊？我黏黏，借唔借钱啊？唔借啊，冇啊，冇啊。 第七粒，跟住嘅就系你嘅朋友问你嘅就饮唔饮嘢啊？佢就唔饮啊。第八粒， 于是一晚都 喂条彩虹啊，啱咗，天黑有彩虹， 边个咁啊？人生 有噶， 有啊。 第九粒，跟住佢就话啊，哇，都等咗好耐咯，打我咁老又唔得，睇唔到。 太空馆， 第十粒 冇嚟。 可以打啲身处视野广阔同埋光害较少嘅地方，我都知道。其实咧，生活喺郊野，譬如 Sarah 嗰啲咧，因为我嗰次睇狮子座流星雨，点解我咁 enjoy？ 因为我啱啱嗰时喺西贡住，咁啊有个天台嘅， 好耐咯， 好耐啦。 你讲紧 系啊，睇完之后咧，80度啦，咁所以咧就有机会一小时话睇到超过十几粒流星嘅，即系佢咁讲，都系一个节目啫，即系。 哇！一小时十几粒真系唔吸引， 唔系好吸引 我。 我觉得喺我心目中咧，哇！一扎。 应该系咁嘅， 仲要许愿系嘛？ 好似系狮子座流星雨系最犀利嘅，我嗰次睇得最澎湃嘅就 系 狮子座流星雨，以及就嗰啲就唔系真系一小时就十粒啦，起码就一分钟都有十粒啦。你真系见到佢哋无端端嗰阵望上佢就招啊，又有一粒咁样，好似眼屎惊光咁样。 跟住睇两阵咧，睇一阵哇，太残眼啦，攞一个太阳眼镜。 唔系，我觉得佢就好忙啊，明唔明啊？ 不过我记得嗰晚狮子座，如果系你嗰次系我次好冻嘅嗰晚， 系 即系拉住张被，缩下缩下咁睇，但系都好有气氛。 我都讲咗一千次噶啦，就嗰次嘅就系唔单止就系睇到好多嘅流星雨之外嘅，我仲见到火流星。 哇！ 火流星嘅就系因为好冻，我哋谂住咧就想落去楼下嗰度咧拎张毡， 上去冇咗 嘛？唔系。咁如果唔係我點會睇到啫？跟住我哋上落去嘅時候，突然之間大家都哇！你望下嗰邊，佢就有一嚿嘢橙色嘅一個球咁樣喺個天上面，我突然間冇咗， 真係有咁嘅聲啊！ 真係有，我幫你配。 好啊，嗱嚟啦喎，一二三。 咁如果我睇嗰度冇依声，咪争好多咯，冇气氛。 我唔知你啊， 你嚟配埋俾我。 跟住我哋两个对望望一望，你见唔见到？跟住佢，你见唔见到？见到啊，咁样就大家肯定好，我哋就好 firm 啦。 firm 啊 ，OK OK OK， 用得好好睇嘅啫，好快， 好用得 好 快 咁样，我哋大家都见到咁样，好开心啊！一生人一次， 冇错，有人出去睇啦，冇人出去选啦。 12号啊，记住， 人生有好多选择嘅，有一样嘢咧落嚟。我相信人类嘅世界咧，越嚟越会多一啲机械人帮我哋服务。成日都讲埋啲 AI， 系啦，好多。但如果我每一种岗位咧，有啲咧我系唔系好中意嘅。例如我到而家都唔系好想咧打去咧揿嚟揿去都系机械人嘅，可能我心急啦。我成日都想喂俾个真人听下啦。咁 你可以嚟拣新人真人噶嘛？ 佢都唔系噶，一嚟又拣语言啦，跟住又拣目录啦，起码都揿四五次。 系，即系你一嚟就希望有个真人系咪？就系梁生，你打我揾我啊？唔系想咁样？ 系，最好系咁。 奖章揾我， 因为咁 嗰啲都有， 又或者 唔系帮佢办事，唔系嗰啲。 如果 搞翻清楚， 即系张张同咪咪系唔同。 我打咗去边啊？边个人咪咪咁样？ 我唔知喎，又唔系我打。 你玩开呢啲，我唔系好明。 又或者咧，我唔知道你哋，我咧而家到叫嘢食嗰啲咧，门口一栋牌嗰啲揿嚟揿去，我都真系有啲抗拒。 吓，嗰啲已经 OK 噶啦。 O K， 嗰啲好易要学习啦。系啊，我低低字都用到。 咪就系我都系，我低低字得啦，转弯曲都用到。 因为我低低低低字 好多，真系快好多。 喂，但我想问你啦，你睇牙医咧，你想唔想嗰个系机械人？ 冇问题啊！ 点解唔想？ 唔系乜嘢系机械人啫？ 帮你剥牙，帮你做手术，帮你做所有呢啲叫 surgery dental surgery 嘅 surgery 唔得， 我唔得，系啊！ 你话喺侧边嗰度咧，佢一定有一个 护士姐姐 喺度吸你嗰啲， 系啊！ 咁你 我呢个音得唔得？ 呢个咪似啊？ 系啊！ 我吸唔同嘅地方 啊嘛！你唔好再背啦，我会瞓低噶啦。哦，即系想洗牙， 我觉得真 系 好惨。 系啊，唔得，我咪一定要有人先得嘅。 嗱，我都睇个新闻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我都唔得嘅。但后来我睇咗一度，我又有少动摇啦。首先咁讲啦， 洗牙我都 OK， 剥牙唔得。 No， 佢呢个 surgery 唔系洗牙咁简单，佢叫牙冠更换啊。牙冠即系牙套啊。嗱，如果你大家有做过牙套啦，知道啦，即系叫佢洗只牙，套一个套落去。但过咗某年某月有，即系可能十年后，咁可能即系已经磨蚀咗啦，坏咗啦，咁啊要换咗啦，即系掹走个旧嘅。套一个新嘅咁样，好啦，咁呢一个手术咧系全球第一次用机械臂去做嘅。咁我一睇嘅时候，我 机械臂冇问题啊， 我都唔系好想。 机械臂其实而家有好多啲微创手术都系机械臂做噶啦， 即系冇唔机人手咯，全部嘢咯。 微创手术咪就系咯，其实佢哋系望住个 mon 噶嘛，系啊，喺度要玩游戏机咁噶。你睇有冇睇过啊？微创手术哦 ，OK， 其实就用紧机械臂。 其实点解我唔想咧？我就觉得咧，同牙医咧有时咧会种人同人嘅沟通，同埋咧佢帮你 痛唔痛啊？系 OK。大力啲，细力啲， 你都答佢唔到咧？ 唔系啊，佢答到啊，揸佢嘅手咯，好痛啊，就大力啲揸佢嘅手咯。 唔系， 佢唔会揸你嘅手噶。 你痛啊，你系 揸 唔到佢手噶， 我揸到噶。 你揸边个嘅手啊？牙医定护士啊？ 唔系讲紧呢样嘢。哦，咁样 唔系啊。牙痛嘅时候，医生会咁样叫我嘅，痛咧就举手，唔系揸只手，举手，咁佢就即刻停一停。然后等我唞一唞，然后先再举下，即系再做。 唔系，总之你手术都系人会，我觉得稳阵 可靠啲。但系咁， 都要睇到你嘅表情，或者咁嗰啲咧。 佢今次咧用咗 好痛啊，咁有时佢会问你噶嘛。 系啊系啊， 酸啊，嗰个位好酸啊，咁 样。惊人咁叫你做乜都傻啊！ 但系今次咧，佢点解大家都会觉得咦都 OK 好？因为咧，佢话个时间系由两个钟头变为15分钟。即系如果你两个钟头就要咁。是去两次，先去一次整一个钟，然之后可能唔知隔几耐又再去第二次，即有一个叫 follow up 啦。但佢唔系，佢15分钟咧就将成个手术完成咗啦。 对唔住，你讲紧嘅系两样嘢嚟嘅。如果你讲紧嘅系整牙套咧，系去两次，第一次嘅就 suppose 应该就系将你嗰啲牙变成好似啲吸血僵尸咁样噶嘛， 西牙 磨到佢个就尖晒啦，跟住佢会俾一个就系临时嘅牙套你套翻上去之后，就等你真真正正嘅牙套就去第二次。第二次嘅时候咧，就将你临时嘅牙套咧剥咗，就整。一啲嘅就系你以后套上去嘅真真正正嘅牙套啊嘛，咁你而家讲紧嘅呢一个嘅就系呢一个手术， 呢个手术更换牙冠，佢就话一次15分钟， 就唔系重新整嘅牙冠， 唔系重新，即系拎走个旧换个新嘅上去。佢话15分钟已经可以代替咗啦，咁咯， 但如果你话呢啲咁嘅嘢咧，我有新嘅設計，機械臂幫你剪頭髮，你制唔制啊？ 呢個冇所謂喎， 剪頭髮， 有乜所謂啫？剪衰咗嘅，你會長噶嘛？ 哦， 係啊， 即係我有諗喎呢單嘢。 你而家就問緊我哋係嘛？即係如果你諗緊， 即係如果整牙，就大家會考慮嘅。如果我用機械人幫， 我覺得幾得意啊！ 我一定唔肯，我一定唔肯。同你講嘅一樣，有時有啲嘢咧，你係需要人性化嘅。我覺得剪頭髮咧，你係需要人性化嘅。好多時候其實你會發覺嘅就係你過去咧都係同佢喺度吹水嘅。 系啊， 系啊，即系嗰个唔系话，即系你同点样诶， 吹水可能系沟通嚟， 沟通啊， 倾下偈啊， 同埋嘅就系你唔好话，你整颜色也好，或者系你剪头发也好，你唔系话一条 formula 嚟嘅，佢哋有时会觉得就啊，啲头发其实系咪可以，譬如可能染颜色咁先算啦。我个发型师啊吓，佢有时会自己自创嗰啲新颜色嘅，系啊，佢会同我讲嘅就系话嗱，你有白头发，我既能够帮你冚到白头发之余，你 又可以能够享受到嘅，唔需要漂白你嗰啲头发，同时亦都有一啲好玩得嘅头发。所以其实有时你会见到我咪早嗰轮我咪话癫晒嘅，搞到又试下粉红色啊，洗下洗下嘅话咧，佢又会变咗金色啊，然后跟住又唔知变啲咩色啊咁样。其实系沟出嚟嘅，佢就话呢啲咁嘅嘢就系要人自己去计数啦。我谂相信佢呢一条唔系一条 formula。如果你嘅機械人嘅話，可能做唔到呢啲嘢啦。 佢會自己調整啊， 佢會調校，同埋嘅就係佢睇你第一次上色或者你甩色甩成點，呢啲係人嘅一啲佢嘅誒經驗嚟噶嘛。咁我諗可能機械人未必能夠可以做得到咯。 但我頭係機械人剪嘅，我唔 OK 啊。 你個頭都係機械人添。点解？你个台机械人剪？ 系啊，我自己屋企有机械人帮我剪头发。 哦，你屋企个机械人系嘛？系女机械人嚟嘅。 咁叫老婆机械人。喂喂， 好睇咩？几好睇？ 唔剪仲好，唔剪仲好睇啊！听新闻报告翻嚟，风骚浮人啊！一阵再见，唔好行开啦噃。31度几温，相对湿度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七月通胀率回升到0.5%，创五个月新高，高过六月嘅0.2%，超出市场预期。七月消费物价按月亦都升0.5%，结束两个月跌势。扣除食品同埋能源价格之后，物价按月转升0.3%，高过近十年同期平均水平。至于头七个月通胀率系0.2%。国家统计局话，消费需求持续恢复，暑期出游需求较旺，带动机票、旅游同埋宾馆住宿价格上升，贡献物价近一半嘅升幅。翻嚟本港，市建局开展码头围道、落山道发展项目，估计有大约180个住户同埋20间地铺商户将会受影响。市建局今日起进行冻结人口调查，确定住户数目同埋了解楼宇嘅使用状况。发展项目范围系码头围道324至354号嘅双数楼宇，楼高3至9层，楼龄达到55年或者以上。地盘面积大约2122平方米，地盘界线大概东面比连码头围道，南面比连一条后巷，西面比连市建局靠背垄道浙江街发展计划，同埋北面比连落山道。市建局总经理关以辉话：项目重整有关市区范围，建议伸延地下街同埋连接港铁站，加强畅达性。市建局话10月9号系收取反对意见嘅最后限期，期望出年1月9号或者之前提交俾发展局考虑。美国加州圣迭戈动物园举行大熊猫新馆开馆仪式。六月在中国底部的大熊猫、云川和欣宝第一次正式和公众见面。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不会断档，两国人民交流和地方合作不会止步，中美人民友好的大门一经开启就不会关闭。谢峰在致辞的时候说，加州和圣迭戈和大熊猫有着不解之缘。圣迭戈动物园是美国最早和中方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的机构。加州不单止对大熊猫敞开怀抱，在对华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方面亦都一直走在全美前列。希望大熊猫的到来将会为加州对华交往注入新的活力，助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为了迎接云川和欣宝，园方在四川、甘肃和陕西的山脉景观和地貌特征吸取灵感，为他们设计新居熊猫岭，提供多种新鲜的竹子和经改良的美国版窝窝头熊猫面包。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99点，升307点，总成交金额37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64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0.8，升2.6。中移动71蚊，跌1.25，阿里巴巴78.35，升8，盈富基金17.77，升3.3，恒生中国企业62.28，升1.28，中芯国际16.92，升1.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7，日元147.29，瑞士法郎0.866，加元1.373，人民币7.177，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35380点，升549点。港金报2252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24.3美元，卖出242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咁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带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咁讲翻沙田嘅显径街，由于爆水管啦，显径街去显径港铁站方向，近住显径商场对出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亦都影响到啦，车公庙路去径口路方向，近住显径街嘅慢线咧就封咗。咁而家影响到车公庙路啦，去径口路方向，近住显径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显径街嘅停车场入口啊，龙尾排翻去显径停车场入口。咁另外显径街去翻显径港铁站方向，近住显径商场对出都系全线封闭啦。咁所以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就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啦、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由张达飞饰演嘅女主角林雨京，外表坚强，内心柔软。因父母离异而转校，面对父亲的再婚家庭与陌生的学习环境，对未来感到迷茫，直到遇上班房坐隔离的男同学沈卷，令他人生找到一丝温暖。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毒品，但不是毒品。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几硬，唔剔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提醒你系时候松一松啦。佢哋 Define 派上呢一首咧，人人啱听，人人可以对号入座嘅作品。因为每个人咩年纪都有佢嘅压力，都需要有 sweet dream， 都需要 take a break。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男团 Define。With Dream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1度气温，相对湿度70%嘅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未来数天都系非常之炎热嘅。好啦，今日间喺12点会有点唱，不过靓妈未翻嚟啊，再同大家讲吓。喂，两位小朋友，我想问你细个嘅时候咧，对于乜嘢建筑物最有印象或者最有历史嘅回望咧？我睇到一篇文章，佢系香港十大最难忘嘅地标啊。但我就咁谂咧，对每一个人咧，可能都有啲唔同嘅。例如话佢其中一个地标咧， 中银啦， 系啦， 系咪啊？系咪呢啲啊？你讲紧 系啦。其中一間匯豐銀行係佢提咗一間戲院，但係嗰間戲院咧喺呢個北角嘅。但反為咧，我就會對呢間戲院陌生啲啦，因為嗰間戲院雖然都好耐歷史，你知道我邊間啦？ 我知 係啦，但我自己咧就因為我住嗰個地方銅鑼灣咧，喺我側邊嗰間戲院就真係我成日去。 你舞台啊嘛， 係啦，同埋嗰間都係喺我。而家睇翻咧，都係真係好經典嘅一間地院。如果大家以前有睇過咧，佢、上面咧好高好高嗰、那個天花板，係好多嗰啲叫做雕刻啊，嗰啲 嗰時香港小姐都係喺嗰度， 係啊，好犀利 歌唱比賽啊！第一屆新手指都喺嗰度， 好多 我唔係好肯定，但係我就記得香港小姐嗰陣時係嚟舞台， 同埋一啲大型嘅 concert， 譬如羅文啊、鄧麗君都好似喺嗰度開過演唱會。嗰陣時啲戲院真係唔係一般嘅戲院，即係唔係同而家啲咧細細間嗰啲。 普慶戲院你有冇去過？ 有 唱粵劇嘅可以 有新光咯嚇，新光戲院咯，即係等於呢一啲感覺咯。 所以戲院當時嚟講都係一個幾有代表性嘅地方。 如果你問我，我會覺得嘅就係以前我哋講嘅。大專會堂 哦， 唔好以為佢細細，係咪啊？ 哇 ！AC Hall係好型噶，去邊度啊？今晚去 AC Hall 聽 concert， 係啊，同埋有好多啲比賽啊，係咪？有好多啲明日之星都喺嗰度發掘噶嘛。 即係 AC Hall， 我覺得係真係 好有經 驗，都留下唔少腳毛啦。 係啊， 同埋因為我覺得佢個位置亦都好得意，因為佢好近廣播道。 係 廣播道嗰陣時候，你諗下四台山啊，五台對住五台山，係集所有嘅可能，你嗰啲即係電台又喺度，電視台又喺。哇！你即係嗰個地理位置，我覺得係好好咯。 五台山，以前五台山嗰條路成日都咁熱鬧。 係啊，嗱，我最記得有一次咧 ，AC 我聽完 concert， 可能係9点几10点零钟啦，天黑曬啦，但係成條窩打老道咧 都 係 人， 哇！嗰個場面真係好壯觀， 啱啱 唔 掃嘛， 係啊，因為個個都要行翻去嗰個九龍塘地鐵站，都成條窩打老道都係咁樣樣，我覺得哇係。正啊， 系啦，咁我就會覺得係大專會堂。你哋咧？ 如果我揀嗰間建築物咧，就係嗰個聖德勒撒堂。 哦， 你最即 結婚？ 好多人都會經過嗰個教堂咧、嗯，天主堂， 嗯、 我覺得好正嘅。我有入過去，咁、嗯、有望過嚟撒，咁我覺得係幾特別，唔錯、嗯。 我回憶之中咧，去一個咧，我感覺我嗰時細路仔啊嘛，黑掹掹嘅一個地方係好大嘅。 你做咩去埋啲黑掹掹地方啊？ 和合石， 和合石點會黑掹？ 和合石都係個地標嚟㗎、哎。 我真係未去過喎，話是話我未去過， 我都未去過。 我唔係話專登有啲咩嘢，唔係，我真係覺得佢一講話，譬如可能你呢啲地方嘅話，一定 係 和合石咯，係咪啊？嗰陣最出名，我唔係講笑。 同埋又好神秘呢個地方。系啊， 大少少啦， 即系咁样地标。 我讲系好黑掹，好高嘅，好多人嘅，好繁忙嘅，系呢个红磡火车站旧嗰个钟楼啊！我谂你哋嘅年纪系咪未去过？ 嗰个系尖沙咀钟楼啊，先生。 诶，对唔住，尖沙咀钟楼，即系你知我。 我怀疑你未去过， 去过啊？ 尖沙咀码头 嗰 个钟楼， 定系 尖沙咀旧 嗰 个钟楼？ 嗰个唔系黑掹掹喎。 我唔知道，我嗰时入到，我就系觉得好似即系个感觉系黑掹掹咁咯。 我怀疑系你屋企人带咗你去红磡。某个地方黑掹掹嘅就呃你话系钟楼， 点解要咁？ 我唔知啊， 我点知啊？我推理 咋？我又唔系你啲屋企人， 我系东野圭强去。 其实你讲得啱， 系咪先？姐仔， 我嚟演绎啊！妈，我要睇钟楼啊！我要睇钟楼啊！ 系咪真系啊？ 系啊，你要睇钟楼啊！ 好啦，跟住我嚟啦。 好啊。 嗱，呢度就系啦，系咪黑掹掹啦？ 戴眼镜啊，钟楼。 呢个就系红磡啦。 唔系呢只尖沙咀。 唔系啊，佢话嗰个红磡啊， 唔系啊， 讲错。 咁佢屋企人系带咗佢去红磡嗰度睇咗一个佢嘅堪称应该系尖沙咀嘅钟楼啊嘛，东野圭强。 我点知我细个个回忆已经喺脑海边，我感觉。 但系你去嗰度搭过火车未啊？ 搭过， 我都搭过 钟楼咯， 系啊，搭过。 嗰就火车站嚟噶嘛， 总站 系啊，总站 住行去尖东咁一路过。 仲要系搭啲柴油火车啊嘛， 系啊，好长 噶嘛。喂，下一个咧，即系呢篇文章所讲嘅地标，我唔知道你哋去过未，同埋中唔中意啦，就系嗰啲海鲜房啊，即系上船上面咧，好大只嗰啲咧， 冇咗啦， 冇咗 啦，冇晒噶啦， 系啊， 我都去过，好玩啊， 系啊，感觉系好似好。 好 好玩咁樣， 同埋好遊遊客嘅， 好 遊 啊！ 係 係 啊！ 其實我有冇去過？我都好似我好質疑我自己有冇去過。 沙田有去過，香港仔都去過。 我都驚我啲屋企人都會咁對我，即係其實帶咗冇咗，帶咗我上艇，跟住我哋嗱呢個咪海鮮房啊！有海鮮食啊，係咪？ 喂， 有間嘢咁樣。 仲有我去過一次銅鑼灣個避風塘。 哇！嗰度就好玩啊！ 嗰個都 你去過未啊？好好玩， 去過。 我同你講，嗰次係真係我依世人做得係最開心嘅，重要嘅就係全班人嘅就係來自歡樂今宵。 我又去同嗰啲。EY 唔係 EY 係 TVB 嗰啲人， 係啊， 我哋坐一隻艇， 隔 離有一隻艇賣你，就賣 一定 係 燒鵝奶粉， 艇仔粥同燒鵝奶。 我嗰次食燒鵝奶粉， 好多嘢食嘅，有啲艇係成隻艇都係生果，有啲艇咧佢係賣唱嘅，唱歌 飛起，生果我就唔知啊，賣 唱 我 都唔知， 賣唱 有 啊，我仲記得佢唱紅竹類添啊， 佢嗰時候耐啲，我去嘅時候嘅話就冇呢啲嘢噶啦，就成日齋食嘢嘅啫，係啦，佢嗰啲係真係有噶。 我知啊，我知有噶，唱啲舊歌咯。 姑娘個個可憐， 我再唱我真係想喊。 成日都東奔西跑，有冇聽過呢首歌？ 冇真，我真係冇喎。 嗱，聽過呢首《 紅竹淚》，我就聽過。 聽過呢一首歌嘅聽眾，我可以話俾我聽，佢呢首歌係叫做咩咧？我相信應該係賣唱嘅姑娘個個可憐，係邊個唱嘅咧？同埋邊個填詞同作曲？ 就唔知道啦。 會唔會麗莎？ 我淨係記得呢兩句就賣唱嘅姑娘個個可憐，成日都東奔西跑。第三句我就唔識啦。 哦，嗱， 如果要我唱嘅话，俾钱啦。 但你要坐喺只艇嗰度唱喎， 系噶，嗰时卖唱真系坐喺艇度唱噶。 系啊， 嗱，下一个地标，我估你都去过，就系叫虎豹别墅。 去过， 嗯，好坚嘅， 好 谂 公仔啊嘛， 个个旧香港都 十八层地狱啊嘛。 其实做咩画到咁恐怖？你可以 有意思 嘅，系啊，勾你脷根，你谂啊，我最惊系勾脷根， 系啊， 其他啲我都唔惊。 我知啊， 上刀山落油锅有乜所谓？ 嗰啲衰嘢多， 唔系 衰嘢多。咁呢个当时嚟讲都 系 一个好多大细路仔会 好多人去影相啦， 系 都系冇咗。 我就麻麻地，其实。 虎豹。 系啊，虎豹其实我觉得好恐怖啊，对于细路仔嚟讲。 系噶， 系咪？你都唔知应该俾咩年纪，系咪应该十八岁或以下唔应该去？ 仲要家长陪同， 家长指引， 系咪应该要有指引？ 我觉得系，同埋五点钟之后好走啦。 但系我哋以前嘅话系冇呢啲嘢嘅，系嘛？你吓死就等于你自己攞嚟。 喂，如果喺虎豹别墅搞 Halloween， 可能都几好玩。 你话而家梗系啦，系嘛？如果你个仔真系去虎豹别墅度吓亲，你估而家会唔会就肯 定 叫东张？ 即刻投诉啦！ 整啲咁嘅公仔，又欧尼根又落油喎， 系啦， 系咪先？即系唔同咗。 东张好忙啊，东张系啊， 即系所以你以前啊真系好好啊，啲僆仔吓到喊啊，又或者咪唔使唔紧要啊，吓咪惊咪冇嘢咯。 你啊，唔好做坏事啊，好似佢咁啊。 系啊，仲要系你个家长吓你添啊。 系啊， 系啊，我家长真系有吓我啊。 系 啊，嗰时真系啊，真系话我欧尼根，因为我好多嘢讲啊，细个都系啊，最正 讲啦，你讲啦，你睇人哋 咁样咯，系 啊。仲有咩地方啊？ 另一个地方佢冇写，但我觉得真系一个香港嘅地标，不过亦都系冇咗噶啦，就系丽园。你当时我细个都系一个好多人留下好多脚毛嘅地方，系咪啊？带人细路仔。 笨象啦， 笨象 啦。你细个有冇啲咩地方你会掠你屋企想佢带你去噶？ 我最近嗰个咧就系 最近嗰个， 最近嗰个启德游乐场。喺黄大仙警署对面嘅， 系啊， 嗰、那个你知唔知我系冇去过噶？ 因为嗰个比较细啲嘅， 系 咩？ 最 有咩玩噶？佢都有 机动游戏， 系 咯，有戏院，有两间戏院，一间叫国宝啊，唔知有另一叫乜嘢名啊？而有啲火车仔喺个顶嗰度啊， 冇错， 又做一个船咧，咁样就系转嚟转去，好得意，摩天轮啊咁样咯。 一般嘅都有，游乐场 地区性嘅游乐场嚟，系啊，细细。 佢系最早拆卸嘅一间， 唔记得咯。 因为后来仲有一间沙田叫青龙水上乐园，类似咁样。 系啊， 嗰个系后期先至拆嘅，咁咯， 大 人细路仔 都成气候嘅嗰阵时候，搭火车嘅时候会经过噶嘛， 系啊， 系嘛，你会见到个就话啊，下次真系去玩下先，咁即系下次再玩下先，下次再玩下先，跟住佢已经冇咗。 嗰阵时搭火车咧，一过咗先山隧道就一定望下望夫石嘅， 你都系啊， 系啊， 你知唔知我以为系我自己先会咁做噶， 世界啲靓仔都系， 唔单止望望夫石啊，佢后边其实就系狮子山啊嘛， 系啊， 你会望咗望夫石，哇，其实真系几似，真系几似，望望。望到睇唔到个位置噶， 好似好惨咁 啊！ 系啊，等住个仔， 系啊， 阴公啦！ 有咩歌啊？呢个 负心的人，负心的人，疯了 唔系。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时间会令你明白一切。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识得嘅人系君子定系小人，相处耐咗，自然会知道。经历嘅情系真心定系假意，时间会不声不响让你明白一切。时间留低嘅都系最真嘅人，人生无常，只有真心嘅人先会最后留喺你身边。真心相对嘅人遇上最大嘅利益，都唔会将朋友欺骗。碰上最大的好处，都不会将朋友出卖。他们有福一定会同你同享，有难一定会同你同当。你面对多少的考验，始终都会真心，不会出卖你。真心对你的人，从来不会想在你的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心里着实地希望你好，希望你成就多一些，日子好一些。假意的人，你成功的时候他们会等你高兴，不过只是假装高兴。当你落魄的时候，找住机会就会数落你了。时间耐了，是真是假，就算心里分不清，但是时间一定会令你最后得到答案。人心难测，眼睛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耳朵听到的也都可能是谎言。有些人太擅长伪装了，同人相处，见乜嘢人就讲咩说话。只有时间，时间唔会出声，但系好强大，让你看清乜嘢系真，乜嘢系假。用一啲往来来验证人生嘅真与假吧。用一段时间嘅相处去见证人性嘅成与伪，你就会知道到底边个系你真正嘅朋友。喺时间面前，再识掩饰嘅人，最后都会露出本来嘅面目。让你搞得清楚。 You've got a friend， 你有一个好朋友。无论你的情绪是高是低，我哋今日嘅你开心唔开心 ？You've got a friend， 风骚爆人陪你陪你陪住你。 到十一点钟，听完呢个新闻报告、财经消息，嘉乐叔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下星期五亦都跟间会有点唱嘅时间，18723啊，靓妈翻咗嚟啦，唔该晒靓妈， 欢迎靓妈， 欢迎靓妈，18723888。 好啦，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就系逆闪教练，来自呢个逆闪堂跑会创办人林伟希先生，林先生， 欢迎教练， 希教练，佢话佢叫希教练，早晨， 希教练，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 希教练一入嚟咧，即系吸引晒所有人嘅目光，因为佢个身形咧系 fit， 一睇就知跑手。第二样嘢，有一种咧嗰种叫跑嘅运动员嗰种嘅黑古铜色嘅皮肤咧，即系完全咧同运动系完全即系不能分割啊吓，希教练。是咪经常在呢个跑步的日子度过？每一天都跑噶、 基本上是的，如果无论好天啊，落雨啊，我都会跑的。 嗯哼，而家系咪去到一个敌境界嘅啫？唔跑嘅话系唔舒服噶？ 绝对系，我觉得唔开标好似对唔住自己咁样。 唔开标， 咩术语嚟？ 开标就系、是、而家嚟讲，我哋有啲 GPS 标啦，咁啊开标就系攞个 GPS，我哋要画翻个图，因为我哋跑要有个足印，我哋要记录咁样有个图， 就摆上嗰啲。即係 IG 啊，咁去同大家 share 噶， 即係懶巴閉嗰啲。 我懶啫，唔好咁咁係巴閉。你試下咯， 係 咪？ 我冇嗰個標，我買咗個標先跑步。 我覺得係幾有型噶。好啦，嗱，不如我哋都講一講啦，就係、是、其實教練咧係好得意喎，受傷咗一啲時間，跟住嘅先至會發覺嘅就係話，跑步都會有樂趣。但係好多人咧反而咧就會倒翻轉就係話，我唔跑啊，因為我会受伤， 系 啊，所以其实就系应该系受咗伤之后先至会先至觉得系跑步，同埋嘅呢一样嘢嘅话，系咪同即系成正比嘅咧？ 其实睇下自己嘅心态，因为可能我本身都中意运动啊，咁啊， 你成日玩开咩运动噶？ 我以前打篮球同跑步嘅， 即系受伤之前都已经有跑下噶啦， 系啦， 伤喺边度啊？嗰时候 嗰阵时断咗十字韧带，右边膝头哥，系啦， 哇，咁样唞咗几耐啊？球员嗰啲要唞成年噶，真系 年几噶嗰阵时要唞。 等佢自己好翻，做咗手术。 做手术，不过我延咗个手术嘅，即系唔同而家职业嗰啲啊，一伤咗我即刻有队医帮你搞掂，即刻处理。咁我延咗，可能我断咗一个月先知断咗。 跟住你个断嘅过程系点样？同埋点解你因为自己唔知道咁严重啊？定系你由佢咧？ 不知道咁嚴重，因為其實是被人撞一撞我的膝頭哥，喺橫向撞一撞，咁跟住就震嘅只腳，其實喺度震。咁嗰陣時諗住係一個扭傷啫，咁啊嗰陣時扭傷咁啊正常咪睇鐵打咯， 係啊，以為會好翻， 係啦，咁啊睇足咗成個月，跟住發覺點解都好似唔得嘅，咁跟住。因為年少氣盛啦，咁啊中意喐噶嘛，咁啊自己又試下喐下，突然間咧做咗一個轉向動作，就聽到啪一聲咁，就搭咗落地啦， 冇啦斷啦，咁就 係啦，就係斷咗。 可能之前係未斷嘅， 係啦撕裂啫， 叮住啫， 係啦，唔係好多撕裂嘅真係，撕裂啫，多數都唔理嘅，就係自己會好翻。 咁就知道嚴重啦。 是啊，晴天霹靂噶， 系 又唔使，你 唔系我谂啊，阿希教练，希教练个晴天霹靂就系因为你明知道你运动可能要暂停啦，系咪啊？做唔到你最中意做嘢。 暂停之余，其实系啦，如果做开运动都知啦，即系断十字韧带系一个好严重嘅伤患，即系职业球员嚟讲，即系随时真系可以 挂靴 挂靴噶啦，个职业生涯就冇咗噶啦。 咁就转咗就到而家嘅就专注喺就跑步方面啦，系咪啊？咁而家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有跑马拉松啦， 系 长跑啦，同埋就自己都有个跑会啦， 系 啦。咁我哋今日咧其实有好多嘅就跑步嘅迷思，我哋会逐一为大家击破。第 一個問題 嚟啦。 係啦，其實我想問一樣嘢嘅就係話，好多人都講話啊，如果我要跑步嘅話咧，膝頭哥係一定會傷嘅。係啦，亦都有啲人就會講嘅就係話啊，其實用跑步機跑啊，定係真係要跑街嘅話咧，又會有唔同嘅。咁你會點樣建議？如果而家聽緊節目嘅朋友，佢就係想可以嘅就係跑步嘅話，應該要有啲乜嘢嘅準備咧？ 首先膝頭哥跑步是不是一定會傷呢？是我覺得是普遍的人的誤解來的。 是誤解來的。 是誤解來的。因為跑步跑得啱是不會傷的。 即是他姿勢不正確才會傷。 是啦，好像我這樣，我做過十字韌帶手術啦，做過半月跑手術啦，做過兩次都好，我都沒有曾經因為跑步而傷膝頭哥的。所以其實這個是我覺得是誤解來的。只不過是個動作不啱啫。咁至於頭先講話跑步機同跑街嘅分別，咁我會建議跑街會好啲嘅，因為其實咧喺跑步機上啦，條帶都會幫咗你，其實佢會某程度上都影響咗你個動作，咁啊你個動作就會唔啱啦，咁亦都誤解咗跑步真實個跑步係應該係點，所以其實跑開跑步機一落翻地跑步咧係兩回事， 辛苦咗好多嘅。 是啊，同埋個能力係爭好遠嘅，因為我有個學生曾經係可能喺個跑步機度跑8 K，跑到8公里，但落到地咧，跑6公里佢已經頂唔順。 係咪因為嗰啲環境咧，風啊，出邊嘅熱啊等等咧？ 這個都有， 因為跑步機多數喺啲好舒服嘅環境噶嘛，又冷氣又吹住啊，咁 又有電視睇， 睇電視睇啊，咁樣 係啊，有啲人望下咁樣，係咪爭好遠嘅？唔係佢就望一望你嘅話，你會覺得唔知點解突然之間會打支強心針咁樣， 再跑快啲，佢就諗住落嚟唔笠住， 一出到街就會辛苦好多。 好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嘅就係話，你話嘅只係姿勢啱啦，咩為之係姿勢啱咧？通常普遍大家錯嘅姿勢係乜嘢咧？ 通常我覺得啲人好習慣用咗行路嘅方式去跑步，咁啊行路嘅方式就係將只腳踢向前，我哋去行路啦。咁啊行得好穩陣啦，但其實喺跑步上其實係第一我哋其實係調翻轉係要拉後嘅，即係拉後意思咧，拉後意思就好似我哋游水啦，好似我哋蛙艇啦，咁我哋其實係將手好或者個掌好，我哋撥後先令到個人向前。 即係其實你個腳掌其實係有一下向後硬嘅，係咪咁嘅意思啊？ 要拉後隻腳嘅，咁要咁樣，同埋要識得去卸力咯，即係點樣將啲力唔好傳到去關節上面。 點卸啊？ 卸膊我就識， 我都識， 好叻添啊！ 有啲人比我哋更叻，感覺 都係要鍛鍊嘅呢樣嘢。 卸膊。唔使噶， 天生 嘅。喺隔篱，喺隔篱，卸力咧关唔关乎嗰个鞋嘅事啊？因为啲人咧好讲究，又话咩鞋咧就系 for running 嘅咁样。你觉得嗰样嘢系咪真系都好大影响 啊？都大影响嘅，因为其实而家喺运动上咧分得好清楚啦。你呢对鞋系属于跑步嘅，呢对鞋系属于可能系打篮球嘅，都分得好清楚佢嗰、那个啲位啊，啲射力啊，點樣去構造啊，咁樣樣。而家鞋嘅技術係幾好嘅。咁至於你話點樣令到自己射力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深奧嘅動作嚟嘅。係啦，因為其實 點咁去，即係咁點啊？即係要揾，所以要揾教練教喎。 係啊，其實真係嘅。因為其實你好多時見我自己睇啦，見到啲人可能跑得冇咁順暢，冇跑得咁好咁穩陣咁sorry 唔應該太穩陣啊，應該跑步我哋其實應該係輕嘅 舒服 嘅，咁所以就喺練呢度咧嗰啲動作上其實係要有好多動作去練去 support 嘅，要你去習慣，因為其實好多時就係因為潛意識其實一啲動作你已經覺得是咁樣樣，就習慣咗係咁樣。但如果個動作係唔係太理想，唔係太啱嘅，就好容易受傷。 但就要改啦，係 啦，就要改啦。 同埋頭先同教練講嘅時候好得意喎，你話你跑步嘅話，唔單止係跑步嘅，其實你就都講咗，你就係話，如果你會受傷，係因為你用咗個關節嚟跑。 是 咪啊？就唔系用你嘅肌肉去 support 你自己去跑。 系 咁呢一样嘢嘅话，系咪我哋大家都有一个迷思嚟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伤嘅，伤关节。点解会咁样呢？如果自己你话系啦，定系我哋嘅肌肉，我哋嘅肌力唔够呢？其实系咪要锻炼咗你嘅肌力先去跑步嘅就冇咁容易受伤呢？呢个系鸡先同蛋先嘅问题。 呢、這個其實是可以同時發生的、即係意思是嗱個動作啱唔啱係一個問題，肌肉夠唔夠又係一個問題。再者可以講多少少就係嗰、那個你哋本身個人嗰個筋腱啊個鬆緊柔軟程度都係一個問題嘅。咁、所以其實係跑步其實是多方面去鍛鍊嘅，並不是淨係單單個動作啱唔啱，個動作可能好好，但其實你肌肉 support 唔到，都爭啲嘅。又或者可能你頭先講嗰個筋腱嗰個伸展程度其實可能好緊嘅，咁其實本身有啲動作你應該做到，但其實係因為你緊而做唔到，咁所以其實亦都會對你哋個跑，即係對個跑步有影響。 我就估唔到原來咁多嘢㗎， 咁犀利， 比較年輕，我著對鞋就跑到㗎嘛。 我想問咧，其實都市人咧多多少少咧會有一個叫膝頭哥啊嗰啲嘅問題啦，或者坐姿問題，或者嗰啲叫。个腰骨个叫咩？坐骨神经痛嘅问题啦，类似 佢、自己嘅问题嚟嘅，你问啦。 我问咧， 俾五分钟嚟啫。 跑步帮唔帮到，或者系会唔会需要先医好晒所有呢啲先去跑步咧？即系如果有少，即系耐唔耐有呢啲咁嘅关节问题，系咪唔适宜跑步嘅咧？ 睇下個嚴重程度先，咁我覺得好多時唔係要等到個人好翻曬好完整，跟住先去再學，因為其實通常呢啲 都唔會百分百完整噶啦， 都唔會完全好得曬，耐唔耐都會出現噶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係點樣針對性鍛鍊翻啲，可能肌肉方面啊、筋腱方面啊，同埋個動作方面啊，一步一步嚟咯。咁其實只要我覺得個概念係你肯做肯練嘅話咧，你一定有進步嘅。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唔怕開頭嘅辛苦咯。因為逢親一樣新嘅嘢，一定係辛苦啲嘅，因為唔係熟習。所以當你慢慢熟習咗，其實建立到個信心，自己嘅信心咧，其實係一步一步做得好嘅。 你覺得跑步可以鍛鍊到啲咩嘢？頭先我覺得你好正，同我講嘅就係話咧，原來有啲人我會見到嘅就是哇熱屎辣辣，中午十二點鐘就係跑，原來係一種鍛鍊嚟嘅喎。點解咧？ 真係好辛苦 嘅。因為其實我對我嚟講，我覺得係對自己練嘅意志嚟嘅，同埋其實喺我覺得當你感受過最辛苦嘅時候，你唔再覺得辛苦。 即係有啲人可以練上去高山鍛鍊咁嘅意思，係嘛？ 都是一種係方式咁樣。 即 係 當你去得高山嘅時候，嗰啲空氣咁稀薄，你都 OK 嘅時候，你落翻嚟嘅話咧，你就會成個人會比較強壯少少。係，係咪就係咁樣嘅理論咯？係 啦。 教練啊，如果啱啱未學過跑步咧，一個新冇乜運動添啊，冇乜運動添啊，你會點樣教佢同埋？你係翻佢每次跑幾耐？ 佢啊， 係當佢啊， 係啦，佢 仲有個肚腩 咁嘅款嘅，係啦，佢又開始跑啦，咁樣你會點樣？ 我冇意志， 即係佢乜都冇。 晏晝十二點，佢只係諗到食嘢嘅啫， 都係對普通嘅波鞋。 OK， 係 啦，仲要係廿年之前買嘅，係啦。 我會好鼓勵佢諗下可能。当你唔做运动，你几年后嘅自己会系点样样？ 而家咪系几年后嘅我， 佢几年冇运动过 啦。 OK， 几廿年冇运动啦。 所以就应该会即系点样令到自己个身体健康？我觉得呢样嘢好重要。我最大年紀嘅學生應該都七廿二三歲。 好嘢，呢啲真 系 犀利。 即系我觉得点样令到自己？我成日同啲同學啊，學員咁講，我覺得你點樣去到退休嘅時候，你能夠可以好自如咁去到你想去嘅地方，唔係淨係去喺屋企或者淨係喺自己住嘅社區嗰度。 你嘅意思係話一定要有個目標， 係 嘛？即係首先你一定要有個鍛鍊嘅目標先， 係 啊嚇。之後咧， 之後 就要買波鞋啦， 係 仲有一個手錶啊。 要買啲咩 gear 啊？你覺得？ 我覺得咧， 基本 裝備。 嗱，頭先鞋就一定要啦，一個合適嘅鞋絕對絕對需要嘅，係啦，一個啱嘅跑鞋，啱自己嘅跑鞋。咁另外就係真係標，標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動力嚟嘅。當你其實每一次你跑完，你知道你跑嘅時間啦，你跑到其實而家啲標係好多 information 俾到你哋嘅。咁啊鞋啦，嗰個步頻啊、步距啊、心跳啊、pacing 啊，你跑過係咩嘅地方啊，係好開心嘅。 雖然我都有，但我睇完之後我都。唔知讲乜， 嗰条路线可唔可以自己做假？ 佢会同我讲嘅就话，到你下一格嘅话咧，你又唔知要跑几多下，又几多十几分钟，佢会帮我计埋嘅。我都讲咩嘢，仲唔知做乜嘢咯？ 佢会可能而家啲 AI 有少少建议啦， 系啊，佢会建议你， 系啊，咁啊，希望你进步啦。不过都系比较 rough 啲，因为其实都好睇即系每个人嗰个能力。咁所以其实即 有時就係講嘅開教練嘅角色就會好清楚你哋嗰個身體個能力，佢點樣去標up自己咯，即係標up個同學咁樣咯。 阿教練 買隻錶啦，買一鞋啦， 嚇，買仲有啲咩咧？ 錶同埋我強烈建議點解買錶啊？當你其實有一日你可以去外地去跑嘅時候咧，其實或者唔好話跑啲咩，可能落街真係跑個圈，其實都能夠畫到個圖咧。而家坊間有啲 apps 咧，其實已經記錄咗啊。咁咧其實係好開心嘅，你會望翻你曾經去過呢度跑過，係幾多年之前？咁可能你十年后、廿年后睇翻，其实是一件好开心嘅事。 但我都系钻石山啊，广博多， 跑黄大仙咯、啊，求支签。 阿嘉烈，如果新手咧，好似佢咁样咧，每第一次跑咧，你会建议佢跑几耐啊？如果以时间计， 以时间计，睇下佢可唔可以跑十分钟。 十分钟得啩？吓，十分钟好难噶啦。 系连续跑十分钟。 连续啊！ 唔紧要， 乜都冇做。 你试下挑战战胜佢，连 续跑十分钟， 连续跑十分钟， 唔好理你跑得几快。 但你跑之前唔系要拉筋啊？ 要， 一定要做热身， 系啦。强烈要求。 嗯哼，要做几耐啊？ 我通常会带半个钟到啦。 系啊，大家成日以为热身系咁，咦喐几下就滑。 半个钟嘅热身啊？ 系啊，做啲伸展运动。 哦， 系啊。 点解咁重要咧？ 頭先講咧，如果你個筋腱緊嘅話咧，其實咧係好容易突然間可能你發力咧係會拉親嘅。通常拉親咧，可能咧輕則就唞個零兩個月啦，重則真係拉傷咧，可能半年啊，甚至更長時間。所以其實伸展係好緊要嘅，同埋亦都會影響咗個 performance 嘅。因為個伸展你緊啊嘛，咁可能你做個動作咪做得唔夠完整，唔夠大步咯。咁做得唔夠大步，咁咪即係個 performance 會差咗咯。 係 啦， 跑完之後。 跑完都会做翻 cool down 嘅，因为 cool down 其实系令到个人系快啲 recover。咁啊，快啲康復，咁可以準備第二日，我哋又可以再跑啦。 又 啊！我有問題想問嘅，嗱，好多時候咧就而家你知唔知有新興有一種咧，叫做慢跑， 係 係啦，一分鐘裡面嘅話咧，你要跑嘅就180嘅 MP 一個即係總之係個步速係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你一定要 keep 住咁樣嘅，但係嗰個步速啦。咁其實咧就要跑20至30分鐘。咁佢就係話點解而家會咁興咧？就係、是、因為跑完之後嘅話，你嘅乳酸係唔會排咁多，所以你第二日冇咁痛。係啦，咁所以你就可以 keep 住每一日都跑。你自己點樣睇呢？因為其實有時唔係唔想跑，但係跑完之後嘅話咧，好酸軟啊隻腳， 係 連落樓梯都落唔到嘅。我諗你應該試過啦。你有試過啊？ 試過， 係咪？所以佢就放棄咗啦。咁但我應該要點樣去面對呢一件事呢？就做完運動之後嘅話，酸痛成身。 如果講做完運動嘅酸痛，我係會建議做翻啲伸展啦，甚至乎可能第二日如果跑嘅時候就跑慢啲啦，我哋會叫做一個 recovery run 啦，咁一個恢復跑，咁啊慢啲，咁啊跑翻鬆佢，咁啊自然咧慢慢個乳酸就會帶走，嗰啲酸軟就會帶走，咁亦都隨住恒常嘅锻炼啦，其实呢个感觉其实系越嚟越减轻嘅。系啦， 系咪真 的？当你嘅身体适应咗， 冇错啦。 我相信嘅 ，OK， 系啦， 试下啦， 系 OK， 好，11:28，答半新闻之后，翻嚟继续由教练问我哋问题啊。 愉快声。任天空任意飞，粤语歌声挑选送赠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情都依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 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晨曦， 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下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预备，踏过天，光天黑暗神气， 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考评局公布出年文凭试考试费上调大约4%，出年本地自修生文凭试的报名费是572元，如果用内地考场就要2059元。至于中英文两科语文科，每科考试费是747元，其他科目是499元。如果日校考生报考两科语文科和4个其他科目，考试费合共是3490元，较去年多134元。市建局开展码头围道落山道发展项目，楼宇楼龄大约55至69年，受影响住户大约180个，地铺大约20间，地盘面积大约2122平方米，重建之后将会提供大约230个住宅单位，收购成本大约10多亿。市建局话，收购项目会配合比邻的靠背垄道浙江街公务员合作社项目发展，期望提高果区的行人畅达性。内地七月通胀率回升到0.5%，创5个月新高，高过6月的0.2%，超出市场预期。七月消费物价按月亦都升0.5%，结束2个月跌势。扣除食品同埋能源价格之后，物价按月转升0.3%，高过近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至于头7个月通胀率系0.2%。国家统计局话，消费需求持续恢复，暑期出游需求较旺，带动机票、旅游同埋宾馆住宿价格按月上升，贡献物价近一半嘅升幅。日本长期原爆79周年，当地朝早在作为核爆中心地的松山町和平公园举行官方悼念仪式。长期市长铃木史朗在和平宣言中呼吁废除核武器，说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令人越来越担心核武器的使用。他又要求日本政府签署参加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呼吁日本主导有关缓和东北亚紧张局势和推进裁军的讨论。长期市以担忧出现与加沙战事相关的抗议活动为由，并没有邀请以色列驻日大使参与纪念仪式，引发美英等西方国家不满，认为是将以色列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同。同属七国集团的美国、英国等6个国家和欧盟驻日本大使缺席纪念仪式，由公使或者总领事等参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07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51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51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2.6，升4.4；中移动71.15，跌1；盈富基金17.78，升3.4；阿里巴巴78.45，升9；南方恒生科技3.412，升1.04；中海油20.2，升5.6。 恒生中国企业62.34升1.32，美团107.4升2.8，中芯国际16.88升1.0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6，日元147.33，瑞士法郎0.866，加元1.373，人民币7.169，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35,519点，升688点。港金报22,51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01。是啱啱转咗2,420.95美元，卖出2,42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亚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提翻你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余振强纪念中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咁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现时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大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然后提翻你一个封路措施，沙田嘅显径街系有水管爆裂，去显径港铁站方向近显径商场对出全线系封闭，车公庙路去劲口路方向近显径街嘅慢线亦都系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九巴46X、88K、281M 号线去显径新田围方向，九巴80、87B、85B 号线去美林新田围秦石方向，同埋龙运 A42 号线去机场方向都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至九龙。马鞍山绕道恒安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渡船街灯打士街美孚同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踭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风险。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 在剧集入面，所有选手都冇戴手套不可。原来在现实中的专业比赛，因为不同款的手套摩擦力都会不同，为了公平，所以统一规定不俾戴手套出赛。亦因为咁，一众演员双手都是布满水泡，仲磨到出茧添。 不就是不可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打八，风骚快活人提醒你，1872388，1872388系电话 嚟啊！ 打电话嚟，准备点唱？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再介绍一次，易闪堂跑会创办人林伟希教练。 希教练，早晨 ，Hello， 早晨， 你好， 早晨。 落嚟嘅时间就交俾希教练问我哋啦。 好。好，考下你哋对马拉松嘅认识先。 好， 好嗱，坊间咧好。好多人都講啦，六大馬拉松，六大馬拉松咧有三個喺美國，咁啊，以下邊一個係唔屬於嘅？好 ，A 波士頓 ，B 紐約 C 洛杉矶 ，D 芝加哥。 唔属于系咪？ 唔属于， 波士顿一定有啦。 系有啊，我年年都去玩嘅。玩啊！ 喺侧边度玩系嘛？人哋加油快啲，加油快啲嗰啲。 讲英文噶。 Oh, run faster 咁样系咪 ？Quick quick quick！ 好，纽约好似都有。 纽约有冇啊？第 C 同 D 系乜嘢啊？教练？ C 系洛杉矶 ，D 系芝加哥。 嗯，唔知啊，撞咯。我估洛杉矶啦。 个纽约 芝加哥好似都有， 好似 有。嗯， 系 啊。 睇先 啊，纽约啦。纽约啦。 我又估纽约。 我估 L A。 两个纽约，一 个 L A， 一个 L A。 好。 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即 系有人啱。 系哦， 系。 正确答案系。 好多人错。系系洛杉矶嘅，洛杉矶唔系六大马。美国里面的不是六大马之一来的、 啊、六大马从的话其实是包括有这个波士顿、纽约和芝加哥， 没错啦、 嗯、 好 又考一下大家先、啊、 其实你不知道的 LA 是有 的challenge 老师啊 LA 啊Angels 啊 OK 第二題 好又考一下大家又是六大马那剛才说了三个啦、 嗯、 那另外三个呢是位于不同国家的那请问哪一个国家不是、属于六大马的国家之一 好 A 德国B 英国 ，C 日本 ，D 澳洲。 澳德国 嗱，我知道英国有，日本有， 系啊，澳洲有， 德国同澳洲有， 系啊， 我信你嘅， 系啊， 德国冇系咪？德国冇系，因为你唔识听德文，定系有啊？ 我估澳洲 冇， 澳洲 唔系，等阵 系 教练，你系咪真系好 make sure 先？ 系咯 ，LA 有嘅有嘅， 我哋放过你。 英国，我等 我估德国。 如果系 日本一定有，英国有。 英國一定有，日本一定有，係啊，因為我有聽有某啲跑馬拉松嗰啲人就話喺咩英國翻嚟同埋日本翻嚟，所以就話肯定有。 日本好多馬噶喎，其實 好多馬，佢哋話好跑嘅日本， 日本係好正嘅。 係啊，睇下先啊，日本英國。 我德國， 好德國，我估澳洲。 我要澳洲，咁樣啊，我跟 Germany 啊， 好兩德一澳有冇啊？ 有冇啊？有冇啊？錯啊！ 有人啊！ 最憎佢呢句説話。 有人啊！ 正確答案係。 是澳洲的。 哦耶！ 唔紧要，其实呢 咩唔紧要？ 我唔玩啦。 紧要就系紧要。 我知道啲嘢同佢啲嘢唔同嘅。 平行时空。 唔紧要，系 嗱澳洲都就快有噶啦，可能有机会变七大马噶啦。 德国喺边度跑啊？德国 德国喺边度跑啊？ 柏林。 哦， 我哋嗰次去咗第二度， 林柏啊嘛，你嗰叫 林宝。 原来去 跑咗，第三条， 第三条嗱，咁啊，讲开马拉松啊，继续马拉松先，睇下你企入边条中先。 果然真系马拉松啊！ 好嗱，马拉松起源于边一个国家？ 你知啦，唔系 A 美国 ，B 希腊 ，C。肯雅 D 英国 希腊 希腊 英国啊英国啊四啊几啊响呢个乜乜堡啊我问过你哋噶啦英国肯定系英国 马拉 我当年 或者你个答唔同佢咧 好有信心 梗系啦真系英国 做人应该有信心嘅 算 希腊 咁啊我转肯雅 肯雅好。肯亞其實呢真係好多勁人走出嚟㗎，係 啊，西係好勁㗎， 啱啱奧運都 係，係啊， 好 多 好，有冇人啱？英國、肯亞、希臘， 有人啱， 正確答案係。 但點解你哋唔估美國嘅？三個六大馬都喺美國喎， 你唔好拖延時間。 你係來自邊度啊嘛？即係好耐之前嘅馬拉松啊嘛， 係啊，係啊，係 咯。 好嗱，答案係 有人啱，有冇人啱？ 有 人啱啊！ 英國啊，一定係啊， 係希臘。 啊！ 知唔知点解？ 我知 道。望住我。 运运嗰个嗰、那个圣火。 唔系错， 唔系。 应该系要运一个圣旨。 系啦，有个圣旨系胜利嘅消息。 Yeah. 我嗰个起源咧就，喂笑完你啊，摆烂从小啊。 我肯定系希腊啊！你有冇读西史？ 算啦，我 下一条再追翻。 你呢条系点嚟啫？我想知点解你喺英国 嗰次咧，就点解会系四廿二点？ 佢仲系问过， 四廿二点几公里啊嘛？ 系 系咪啊？ 系 系啦嘛， 系 咁咪即系英国咯。因为咧，佢系要佢个唔 系， 因为佢嗰个终点咧，佢要跑翻向我唔记得咗系咩堡。要个英国嗰啲皇室要睇到佢哋跑到去终点，哦、 跑去皇室堡。 系啦，唔系皇室堡，皇室堡喺铜锣湾。 系你做嘅啫，你就去皇室堡。 算啦，好啦，教练继续精神，我要坚持， 继续继续继续。 我赢咗呢条，我已经好满足。 我知啊，我输呢条特别难受。 因为呢一 条 西， 心 满满。我意思，嗱，我想西施真系读过噶， 系、 啊、肯定啦。仲有嗰个人好似冇着衫，唔系奥林匹克，匹克真系冇着衫噶。 我知啊， 系啊，最早期嗰啲嘛， 遮住啲， 佢要显示一啲自己嘅肌肉啊。 系啊， 好啦， 嗱，唔好再马拉松啊，反面。 俾多條你平反 啦！好啊， 來來吧。 好，第四條，邊一個馬拉松係歷史最悠久嘅 ？A 馬拉松歷史最悠久， 歷史最悠久。A 波士頓馬拉松 ，B 雅典馬拉松 ，C 東京馬拉松 ，D 柏林馬拉松。 你嘅歷史悠久咩意思？ 即係最早啊嘛， 搞咗最耐嘅馬拉松， 係啊。雅典 咁咪希臘冇理由唔係雅典啫， 佢可能搞下唔搞噶嘛？咁佢咁係咪叫歷史悠久？ 咪咯，佢如果係一四八二年搞，佢跟住唔搞，咁佢就最 斷咗算唔算咧？ 斷咗梗係唔算 啦， 你即係年年搞， 係啊。 雅典有冇啊？雅典 梗係有馬拉松啦。我講得出係有噶，我唔係作噶。 你有冇跑過啊？雅典？ 我好想去。我覺得我有生之年我會去一次。 你跑過啲咩嘢？你跑過波士頓啦，定有啦？ 係 跑咗未啊？ 跑咗，今年跑咗。 日本有啦，德國咧？ 日本跑咗好多。德國我諗緊下年想去，柏林跑。 哦，我支持你。 哦， 係， 我同你一齊去跑。 係，係咪㗎？係 邊個最？歷史悠久，寫會唔會雅典啊？如果 係，唔係咯？即係你喺邏輯上面 係咯，我都覺得應該係雅典。 波士頓 未必喎，馬拉松。 我揀波士頓。 佢個發起源地喺嗰度啫嘛，唔代表佢有搞。 唔緊要，我估雅典。 波士頓。 我揀波士頓。 好， 兩個波士頓，一個雅典。 有 冇 人啱？ 答案係。 有冇人啱先？有冇人啱先？ 係有人啱嘅。 我呢條都錯，我高架高掛球靴，唔再跑步。 跑耐啦，你 跑靴同跑靴跑鞋系两件事喎。 跑靴， 你不如高挂你个拖鞋， 唔好再着拖鞋， 人字拖。 好 嗱，我唔想赤脚啊，波士顿。 答案， 答案系波士顿马拉松。 好嘢！ 知唔知波士顿有几多届咧？ 唔知啊， 估65届。 未唔系 五十 唔止系咪？唔止定系少？ 唔止啊！ 唔止啊！ 八十 多过一百， 多过一百，哇！犀利啊！ 多过一百零八， 哇！ 一百二十五， 咁多年 多过一百二十五， 你肯定咁耐？ 我肯定， 你数住， 咁真系好耐喎！ 我啱啱跑完， 咁啊点啊？ 我咪知咯，我一定知， 一百二十五。 多过一百二十五， 唔知啦。 哇，好过分啊！ 答案系几多啊？ 系128。 哦， 今年系128届嘅波士顿马拉松，所以系历史最悠久嘅。 咁我想问，所有嘅长跑嘅跑手嘅话，都一定要参加呢一个，你先至会觉得嘅就哇，好似上红馆一样啊！ 系嗱，呢个波士顿马拉松咧，喺跑界咧系一个嘅即系。 平民跑手的殿堂嚟嘅，唔係話你想參加就參加到嘅，係你要跑到一個成績qualify 先俾你參加嘅。咁簡單啲咧，佢有個兩個英文字叫 BQ。 BQ 代表咩啊？ 係你有冇嗰、那個qualification 去跑個試㗎？咁、所以咧而家咧啲跑手好叻㗎，就算佢咧有嗰個時間俾咗出嚟咧，但你唔快過嗰個時間，嗰、那個最低嗰個要求，你要快多可能五至十分鐘先有機會可以參加。 咁係幾多啊？ 係、 唔同年紀又唔同嘅。 哦，係啊， 你嗰個年紀咧？ 嗱、我嗰個年紀咧就我啊比較後生啲啦。咁就係、 你可以唔攞呢句嘅。 咁就三個鐘頭十分鐘係 minimum 要求嘅。 嗯， 哇，跑成三，跑成三個幾鐘 啊！ 係 啊，好攰啊！ 死啊！ 去廁所咧嚇。 係啊，要食飯咧。 係啊。 咁點啊？你中間啲時 係可以 break 佢 toilet 噶嘛？其實係嘛？ 你有需要可以去嘅，即係急起上嚟，冇理由唔去啦。咁啊，通常我哋就唔去嘅。我哋系跑完咪去咯。 但系我想问下你讲呢样嘢，其实跑之前系咪尽量唔好饮咁多水，同埋食咁多嘢？ 都唔系嘅，系要食嘢嘅，因为你唔食嘢，你 就 冇力跑噶嘛。 你食 啲乜嘢啊？我想问，食蕉？ 我食饭嘅。 哦， 我好中意食饭。 但系 每一个人都唔同噶。 人人唔同嘅。 波士顿食咩？ 食饭。 唔係啊！真係 跑前食飯， 你記唔記得運動員？我哋講緊淑女關注組，佢哋有講過嘅就係話，隨團嘅一啲專業嘅營養師，佢原來你哋係要懟飯嘅，因為你哋係要高碳水化合物。 冇錯冇錯。 哦， 你自己煲飯啊？喺酒店 買飯團咯。 喂，大教練，食完之後要等幾耐先可以真係運動啊？因為你食完咧個肚脹住，真係跑唔到嘅。 又話肚痛啊？ 又唔會食得太飽嘅，咁啊，但係你要有飯落肚啦，同埋其實中間喺個跑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吃 gel 的，即是吃一些补充品补给物，令到自己可以持续去到那个速度上。 gel 从何来啊？ gel 从自己 刮翻出来。搵留长头发方便啲啊，咁样抹啲头发含两下。 系啊，咁就啲 gel 咧，就我哋好少摆喺个头度嘅，咁我哋通常摆喺条腰度嘅啫。咁啊，随时咧喺条腰系啦，攞包 gel 出嚟就食下咁样咯。 教练，我唔跑我都好中意食你啲 gel 噶， 系咪好食啊？ 好好食噶，系啊，有唔同味道噶嘛。 系啊，不过通常咧越难食越有用噶。 点解啊？点解啊？ 唔食嗰啲难食， 知点解？ 难食嘅意思即系点啊？ 啲口味可能係近乎， 粉粉 可能係個人體上啊，我唔知啦。總之你話好士多啤梨啊、蘋果嗰啲，我 食嗰啲 啊，我就好少食嗰啲啊。最穩陣就食朱古力啦，因為朱古力大家容易入口啲啦。 係啊，係 咁 就 試下先。 有冇咖喱牛腩味㗎？ 有咖喱牛腩飯㗎。今集馬拉松有個豬，去到三廿幾有個豬扒嘅咖喱牛腩飯，你可以試下。 好嘅，好嘅。你跑到先。 咁你今次成績好唔好啊？ 今次成績就你講波士頓就其實嗰日個天氣都幾極端嘅。咁波士頓係一個幾特別嘅地方，佢每一次都會好似來往就會有啲極端天氣。咁 極端即係意思點啊？ 一係就橫風橫雨，一係咧就曬到死。咁我就嗰日跑就明明天氣都凍嘅，但係當日咧係非常之曬，其實都跑得好辛苦。我諗冇一個香港人覺得嗰場馬拉松係跑得好嘅，係啊，係辛苦嘅。不過我都覺得我跑到我滿意嘅成績嘅，因為我好簡單，我 under 13完成到個馬拉松，我就覺得 OK。 好叻啊！ 會唔會有啲 情？你心裡面我就諗我要跑嗰啲 成績。會唔會有啲情況咧？係因為天氣要取消啊？試過未啊？唔會嘅嗬。 波士頓我就我想就應該真係冇試過啩，我唔敢講128年屆嘅歷史咁。 明白， 好， 下 一條， 好下一條嗱，問啲頭先咧我見到咧其中一位咧講到差唔多近似答案，我睇下佢中唔中先嗱簡單嘅馬拉松究竟有幾長距離？咁 A 係41.095公里。B 是41.195公里 ，C 是42.095公里 ，D 是42.195公里。 42.09 我當年一齊去度嘅啦，把尺 度得好準， 斷咗。 咁長就咁就算啦，其實原先要跑長啲啊。 C 42.195 嗱， 兩個 C， 兩個 D， 一個 C 兩個 D， 係好，一個 C 兩個 D， 好， 有冇人啱？ 有人啱， 嗯，正確答案係 正確係42.195公里。 Yeah！ 好彩八尺啱啫。 度多个一百米出嚟，系啦、 啊。哇，都好长喎、啊，42K。 系啊，你估正常一个人咧，普通行咧一公里大概我谂15分钟到啦。 系 系啊，咁10个钟噶啦。 哇，唔得啊，我会死噶，十分钟，唔系即系10个钟要行。 诶、啊，唔会咁易死嘅， 不过行唔到嘅啫。 得嘅， 不过行唔到嘅啫。 好好啊，呢个 好嘢啊， 系啊。 仲有嘛？ 仲有一条嘅，想唔想答？ 好啊，玩啊，好， 几有趣。我想问， 好嗱，讲咗太多马拉松啦，咁啊，除咗马拉松之外，嗱，以下边一个唔系常规比赛距离？ 哦， 唔系常规比赛，系啦 ，A 30公里， 系 B 21.0975公里 ，C 10公里 ，D 3公里 ，B 啊， 三同十都有， 系 三十。三同十有， 有啊！ 一系咩话教练？ 三十 ，A 系30公里， 系 B 系21.09154 系21.0975公里， 而 C 嘅就系十，同埋 D 嘅就系3公里，你话咧？ 嗯， 唔系 我估 D 啊 ，D 我估30， 三十 A D， 好 A 一个 A 一个 D， 啊乱撞啊嘛 ，B 我估 B。 B D D 即系 A B C D D A B D 有冇人中？ 有冇啱？ 有人啱， 系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系 A 30公里。 所以 多谢咁多位，我会努力跑。 奖励食咖喱牛腩饭。 好，咁啊，今日咧多谢晒教练之余咧，只歌曲咧送俾朋友们仔嘅。 系， 有冇咩想点出嘅信息？ 我几中意呢首歌嘅，咁啊叫做敢啊，咁啊 勇敢嘅敢， 系啦，里边嗰啲歌词我觉得好有意思，咁啊等大家慢慢细味下歌词啊。 有啲咩人想点唱啊？点唱俾啲咩人听啊？ 所有中意跑步嘅人听啊！ 你听你跑步嘅时候会唔会听首歌噶？ 会噶。 我想听，我想知佢 playlist。跑步嘅时候个 playlist 好啊， 个个都想人哋问我嘅，点解？ 系嘛？ 系啊。 哇，好 有兴趣。 听下声俾我。 多谢晒，教练。 多谢。 太。 问每一位朋友，在你的人生路上对新事物都有一种勇敢的态度，继续向前迈进的。回到12点钟的32度气温，相对湿度 67%， 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未来这个周末持续都有酷热的，亦都有骤雨，下个礼拜初至中期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到时就可能会多一些雨水的。好，12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1872388，打来点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条条， 大家好， 喂，嚟啦， 嚟啦，嚟啦， 你冇跑步啊？ 我冇跑步，不过有踩单车，所以我好想邀请埋某人同我一齐去踩下单车。 某人系边个啊？ 啲唔多喐嗰啲咯。 喂， 系咯，我喺咪度啊？喺咪度？喂喂喂！ 喂，其实咧，我想讲咧，踩单车已经舒服过跑步多。 其实系嘅， 因为单车起码佢。速度快啲啦，嗰啲風撞埋嚟咧，其實係冇咁熱嘅啦。 冇錯，因為其實就好想分享呢樣嘢。我哋踩單車嘅話咧，就算去到而家咁嘅天氣，停低架車嘅時候，啲汗係噴出嚟嘅。 係啊， 架車一喐嘅時候咧，啲汗咧就自然收嘅，因為其實個風係好舒服， 幫到好多。 所以其實我自己幾鼓勵嘅，同埋單車有一個好處係咩咧？佢係一個叫做冇撞擊性或者冇衝擊性嘅運動嚟嘅。即係譬如有啲人咧，譬如菠蘿蓋。个关节有问题咁样计啊，咁其实咧单车佢都可以作为一个 recovery 嘅运动嚟嘅，因为佢完全冇冲击性，咁啲关节系唔会撞得到咯。咁所以我其实好耐之前我个菠萝蓋有问题啦，咁都系透过单车强化翻啲肌肉之后，咁就好翻晒咯。 系 系啊，所以 某人就听住啦，可以系。 其实真系物理治疗嚟噶，我去到物理治疗嘅时候咧，个物理治疗师第一样就问我：，喂，你踩单车得唔得先？跟住我话得啦，我最中意踩单车。咁就当时系菠萝蓋痛，佢都摆咗上架单车度教好晒啦。跟住我已经喺个物理治疗室度踩到架单车 fi fi 声咁样咯。 哦，佢就喺嗰度叫你踩， 系啊，系直头喺嗰度 难力。 跟住真系大声到系物理治疗室嘅人一路望住我，哇！呢個人又話痛緊，要佢搞乜嘢？但真係因為當時就喺架車上面，係唔會有撞擊，唔會痛，所以其實好舒服噶。 冇錯，佢又有單車雲，即係個雲咧。 所以咧，要 calling 某人出嚟，快啲做下運動。 做運動啦，真係啊，大家都 知道。好啦， 今日我哋要講嘅就係賽車。 賽車 運動犀利啊！ 係啊，咁其實先問下啦。咁其實大家。有冇睇過賽車先？ 有，我冇現場 睇，但係 電視啫，我冇試過現場。 大家感覺上個衝擊性如何？可以分享一下喎。 我講過噶啦，就係每一次嘅就係，哇！就你你 feel 到噶， 就冇有啦。 跟住我又坐翻 地， 又 特別 有個圈賽啊嘛。 冇錯， 我真係冇試過現場，但係有陣時咧喺馬路上，我講過夜晚咧，你會見到嗰啲非法賽車喺你身邊過嘅時候咧，你感受到嗰陣風嘅，直情係同嗰啲聲。 係啊， 對於身在喺佢側邊。另外一架車嘅我係好驚， 冇錯，其實個壓力幾大嘅，因為嗰啲車經過嘅時候咧，佢嘣聲，因為佢係快啊嘛，其實就有個空氣壓力啦，佢會推喐部車嘅，即係隔離嘅車啊，慢嘅穩定嘅車係會俾佢一過嚟嗰下，成架車會坐一坐嘅，係 啊， 所以其實呢下嘢就真係幾危險嘅，咁所以咧就可以衍生到我哋今日嘅話題啦。咁其實咧賽車場咁就好多種唔同嘅賽車場啦，喺唔同嘅地方地區都會有好多唔同形式嘅賽車場出現嘅。 高卡賽車場算唔算？ 高卡算唔算 啊？高架車， 喂，其實高卡車唔好。低估其实佢都有一定嘅危险性嘅，即系有啲我见有啲人咧，好求其咁玩，咁细路仔又玩，大人又玩，但系其实高卡如果揸得快都几 危险啊！因为其实咧高卡佢贴住个地面咧，其实我自己几中意嘅。咁要真系识得赛车嘅人，先至好去一啲叫做高速嘅高卡车，因为高卡佢都有分快啲、慢啲嘅。咁其实咧，我当年啦同啲朋友一齐都好中意玩，亦都发生咗个意外。咁其实系我自己觉得几恐怖嘅吓。咁首先 講緊啦，高卡其實你講時速60公里，喺、一部高卡上面咧，個身體官能感覺已經係好快、好快嘅嚟，因為你貼住個地面向前飛啊嘛。咁、好啦，咁、那個意外係點樣發生嘅咧？咁其實我哋成班 friend， 我哋都係熟賽車嘅人嚟嘅。咁、我哋行翻曬我哋自己應該行嘅賽車線位啊，所有嘢啦。咁一路相安無事㗎嚇。咁、但係同場裏邊係有一啲唔識得賽車嘅， 哎呀，最危險係咁， 因為你玩高卡車，佢唔會理你識唔識嘅嘛，你俾錢咪玩。 佢原來就係呢一個心態啦。咁、當時咧，佢一個場裏邊好似八部車，佢就 mix 咗幾個係完全冇概念嘅人落嚟、最後係點樣咧？嗰幾個人咧，好似當嗰部高卡車係一部嗰啲叫碰碰車咁樣嚟咋、就好恐怖啦。咁我哋點樣咧？一路自己玩自己玩咧。咁其實我哋都已經快到係叫做 lap 咗佢哋㗎啦，快佢哋成個圈，咁點知佢哋一下咧？我哋過緊彎嘅時候咧，佢哋因為冇概念啊嘛，咁其實你俾人 lap 咗，你就唔應該再去夾人哋噶啦，甚至乎咧要行慢少少，埋咗去另一條線，讓啲快車過曬先嘅。點、知佢就係突然之間佢係 唔憤氣， 佢隊友仲要係撞咗我前面一部車咯，咁、撞嘅時候，咁嘅衝擊性就好大，因為高卡其實嗰啲安全帶係會勒親人嘅，咁、我。前面一部車的 friend 俾佢一撞嘅時候咧，成部車原地打白鴿轉啦。咁我其實係啱啱喺避佢嘅過程裏邊都困一困到佢部車嘅。咁、我純粹困一困到我嘅感覺係咩咧？我都辣到係好痛啦。咁、我朋友嗰部車係點樣咧？俾佢撞到白鴿轉之後，佢講翻落地啊，佢話當刻係辣到佢係差唔多唞唔到氣嘅。佢係爭啲想暈嘅啦，那個窒息嘅感覺，咁其實再落地再睇翻啦，佢安全帶位置已經辣到瘀曬嘅啦。 哇！ 係啊，所以其實係可以去到好危險嘅嘢嚟嘅，所以大家唔好低估，諗住哇高卡車可以隨便落去玩啊！我冇概念嘅時候，俾小甚至乎小朋友 有玩啊，小朋友玩 冇導師嘅情況底下落去玩， 係啊， 可以去到好危險嘅嘢嚟嘅喎。又有啲意外之前發生過啦，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啦。當你喺一啲熱帶地方玩，你當然啦，著翻賽車衫或者短袖咁樣啦，其實賽車衫先安全嘅。有啲人係短袖 T 就上去啦，但係啦，有啲地區係會凍天嘅時候走去玩噶嘛。以前啲意外係點樣發生呢？就是、有啲女士。佢系完全冇概念嘅情況底下，佢就戴頸巾落場玩，最後就真係好唔好彩啦！佢個頸巾係扯咗入去個車尾，唔記得咗 engine 啦，定係後轆啦，係直接勒死咗嘅。咁、所以咧，呢啲情況係可以避免嘅意外。咁大家可以記住啦。咁呢一個要有一個正統嘅概念先至好落去玩嘅嘢咯， 冇錯， 可以好好玩嘅。咁其實賽車場我哋有分啦。咁其實高卡嘅賽車場已經係一個自己好獨立嘅嘢嚟嘅，但大家知唔知道，原來喺好多正規嘅賽車場裏面都會有一個高卡場存在嘅， 一定會有嘅， 好多都會有，唔一定。咁其實佢係點解咧？因為其實一個正規賽車場個圈好巨型噶嘛，咁、其實咧佢係會用一個高卡場擺咗喺個場裏面，或者佢場嘅某一節。就係、是、譬如一條 shortcut 仔咁樣嘅，就是、一個細圈，就是、專係俾人哋愛嚟訓練咯。咁、就係、是、高卡車其實就係可以好好嘅鍛鍊嘅機會嚟 嘅。哦，係 啊，咁講到你話即係呢個即係賽車場啦，嗱、我哋真係冇玩過，香港係有冇噶？ 其實咧，去到而家呢刻好可惜啊！香港真係冇嘅， 係咯， 講咗好多年好多年啦。咁 都有搞賽事，但 係 冇 國際城市好似就有， 冇錯喎。大家諗下喎，國際城市、國際賽事，其實我哋之前咧，香港都盡力舉辦過一啲嘅，咁譬如Formula E 啦，即係電動嘅 Formula 咁、之後啦，再對上一次嘅就係叫 Rally Cross 就係一啲 Rally 車。咁、其實兩單都係喺市中心裏面臨時賽道咁樣去玩嘅。嗱、如果呢一件事控制得好嘅情況底下，其實係可以發展到好犀利嘅一個賽事嚟嘅、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其實喺拉斯維加斯。每一年咧，佢嗰個叫做 Formula One 嘅賽事咧，就係、喺拉斯維加斯嘅市中心裏面發生嘅。咁佢係將賽道就擺喺個馬路上面，佢規劃好曬噶啦。咁、其實嗰啲都已經係可以好刺激，封曬路嘅。 封曬路咁。 咁其實咧，佢嗰件事咧， 玩親呢啲 formula 嘅時候咧，大家喺後面嗰個收益好犀利嘅，大家知唔知道有冇概念嗰件事係可以牽涉到啲咩嘢咧？ 好多 call 廣告。商業嘅， 我諗到譬如你有到搞一個演唱會咁樣咯，係嘛？即係可能會有好多人飛去啊，跟住你嘅酒店啊、 周邊 嘢啊、周邊嘢啊，全部 帶旺曬咯， 係啊，所有嘢其實冇錯啦。其實以上所有嘢真係發生緊嘅嘢嚟㗎，佢係帶旺曬成個經濟發展嘅嘢嚟嘅。咁其實啦，問下大家知唔知道咧？譬如去睇嗰啲所謂一級方程式，啲飛係大約幾多錢到一張？ 唔知。 過千蚊 嗱，我俾一個概念大家，咁其實咧大概啦，佢average 係大約1000-2000美金左右一張飛，美金美金 係 嗱，所以 成萬蚊 頭先小係啊，小強頭先講得啱嘅，1000蚊左右， 不過 係 美金， 但嗰個係入門嚟嘅，係啦，入門你嗰張飛已經大概係呢個價錢嚟噶啦，你貴起上嚟，譬如講緊看台前面嗰啲，可以去到2000蚊嘅。美金喎，而家調翻轉 講，美金， 所以係可以去到好貴嘅。嗱，你再諗，飛係咁樣樣啫嘛，咁嘅價錢，咁究竟有幾多人次啦？大家估下，每一場 Formula One 入場睇嘅人次會有幾多左右嘅？ 哇，好難計喎，有啲係啲山邊啊，係 啊 係 啊 係 啊，全部包括佢啊！我哋 山 邊又有 都要買飛啊， 買飛買飛。系啦，因为佢Formula One 咧好得意噶，所有国家都系佢周边成个范围佢封起晒嘅，原因系咩咧？个安全问题嚟嘅，佢就唔想有任何杂物入到去啊。譬如咁讲，你个车手行紧时速200公里，突然间有个水樽喺路中间啊，有粒螺丝出现啊，突然间出现一个饭盒啊，呢啲系可以好危险嘅嘢嚟噶嘛？咁佢哋就会好好咁控制晒所有嘅安全嘢啦。咁但系啦，讲紧入。场睇嘅人次啊，每一场大概有20-30万人。 哇！死啦！我谂住估几千， 我都系以为几千咋， 系咪谂住千零人？ 系啊， 有咁多， 好多啊！ 我想 问 下条跑道有几长先？ 唔定嘅，每一个地方睇下你赛，以公里嚟计嘅，因为佢讲紧咧，里边系要有大直路啦，好多唔同嘅窄弯啦、连续弯啦、S 弯啦，所以系以公里嚟计嘅。咁但系全部都是佢纯粹系计难度咯，即系佢又系好得意噶。所有赛车嗰、那个长度，赛道嘅长度未必系车手最关心嘅嘢。调翻转头就系佢哋每一个赛站嗰条赛道里边究竟有几好玩啦、即系譬如有啲赛道哦，条直路好长嘅，咁样佢哋咧就代表咩咧？极速会好高啦。但係個加速咪慢曬咯，咁所以咧相反啦，如果條直路短啲嘅，咁所有加速快曬嘅嗰條賽道就會特別刺激㗎啦。咁例如係咩咧？就唔係 Formula One 啦，但係純粹 Formula 啫，就係澳門嘅格蘭披治。咁其實全球好出名㗎啦，嗰條係其中首屈一指最刺激嘅賽道嚟㗎喎。 彎多 係彎多，所以大家都係去睇啦。每一個彎前面嘅嗰啲看台飛咧。别贵， 但系会唔会特别危险啊？ 喺度食尘噶喎，嗰啲位 系啊， 闻嗰啲汽油啊。 之前 就 系 要呢啲咯， 大家 成 日好中意呢样嘢咯。譬如 Yoyo 之前讲过噶嘛 ，view 咁一声，咁其实嗰一声经过嘅时候，你个身体个 感 受， 其实嚟紧都感觉到噶啦，已经 系啊，有热力啦，有声啦，有气压啦，所有嘢系好令人热血沸腾嘅嘢嚟噶嘛。但系咧好得意喎，喺澳门，譬如格兰披治喺一个叫好出名嘅葡京湾咁样计。之前都发生过一个意外嘅，你越刺激嘅位置，你越承受嘅风险越大嘅。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曾经系有一部车飞起，直插入观众席里边。 系啊，记得 系我又好好彩，嗰件事系咩咧？冇人受伤。哇，嗰件事系好彩到好紧要嘅嚟嘅。但系所以赛车亦都有佢一定程度上嘅危险性咯。咁再嚟咯，咁其實咧又有好多唔同款式嘅賽道啦。大家有冇聽過一種嘢叫 drag racing 啊、 ？drag racing， 咁其實係咩嚟嘅咧？直路加速。咁其實咧，美國好中意玩呢一樣嘢嘅。咁其實就冇啦，純粹係鬥0-100啊，0-200啊，或者鬥個距離嘅短途加速咯，一個彎都冇，直線一條。 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其實係咪就要睇嗰架車？係 啦， 多個技術咯。 冇錯啊，咁其實咧嗰種賽事咧，大家就瘋狂改嗰部車嘅。係 咯。 咁差唔多叫冇乜上限啦。總之你馬力上面改到好誇張嘅，咁所以有啲係會有個架，即係一個叫加速頂住個車尾嘅架啦，因為費事架車趌起啦。所以嗰啲賽事裏面有好得意嘅，會 有傳統嘅叫肌肉車啦、電動車都會落去玩啦，而家咁但係咧又會有好多 撈埋一碟，大家一齊玩。 係啊，好得意㗎。 嚇、 啊， 咁好唔公平、 啊。係啊，所以係有陣時係會撈埋啦，有陣時係會好公平嘅，譬如肌肉車對肌肉車啦。 係。 但係我見過一個最好玩嘅係咩？佢曾經係玩過電動車、鬥超級跑車咯。係啊，咁成件事就即係完全你冇諗過咁樣玩嘅嘢，佢又會合埋一齊嚟玩喎。但係點解會提佢哋咧？因為嗰條賽道就好特別啦，大家估下嗰條。赛道同正常赛道有啲咩分别先？嗱，正常赛道，大家觉得嗰个赛道上面系咪正常普通立青嘅嘢 啫？系咪？正常 会唔会黐脚先？ 黐啊，立青、啊。 诶、欸，嗱，正常赛道啫， 唔会嘅，唔会嘅， 唔黐脚，黐脚系系啦。因为咧，讲紧我哋正常诶起步立青地，不过好平坦、好顺滑嘅立青地啫，咁、就唔会黐脚嘅。跟住咧，嗰種所謂 drag racing 嘅賽道係點樣樣嘅咧？好特別啦！佢嗰條賽道係黐腳嘅喎。 泥泞路啊？ 誒，佢唔係喎，佢係一個立青上面噴咗一個好特別嘅質地嘅嘢，咁係會黐立立嘅。 專登嘅， 專登嘅。因為點解咧？嗰啲車太大馬力啦，佢、一加速嘅時候，嗰、那個轆肯定就會空轉嘅。但係佢透過嗰個特別嘅質地咧，俾個轆食翻喺個地下度，等佢可以向前飛出去嘅。咁、會黐腳黐到咩層次啦？譬如。有人無端端行落去嘅時候咧， 走唔到， 走唔到。你掂住一隻腳 ，OK 嘅，你有機會，因為另外一隻腳你鬆開噶嘛，你可以有機會掹翻自己嗰隻腳出嚟嘅。當你兩隻腳喺曬上面嘅時候咧，就會黐到咩？你如果稍一不慎，你一腳諗住提高之後，你就一向前行咧，係啦，鞋都甩埋，你成個人會趴咗跌咗落地嘅，即係會黐到咁緊要嘅嘢嚟嘅，即係呢啲就係比較一啲特別嘅小趣聞啦。係，咁啊可以問下大家喎。 嗯， 譬如啦，一條賽道，大家覺得佢冇用嘅時候，可以有啲乜嘢嘢可以做得到咧？ 跑步。 诶、得喎， 俾人攞嚟玩酷卡车或者一啲小型嘅赛， 系啦，小型赛车 市集， 市集真系啊， 都得， 诶、有人搞过噶，仲有啲咩大家可以谂得到？ 停车场，香港最兴噶啦，啲烂地攞嚟做停车场， 中间我哋停车， 翻一笔， 嗱呢一个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仲可以揾嚟做乜嘢啊？嗰条跑道， 我又俾一个例子大家，其实而家外國好多好出名嘅跑道，佢哋會點樣呢？因為其實周邊成個產業鏈可以去到好大嘅嚇，唔好諗住一條跑道淨係我嚟做跑道。頭先大家以上講過嘅活動，其實基本上都有發生過曬㗎啦。停車場未發生，可以考慮啊。咁仲有啲咩可以嚟做嘅咧？譬如體育運動啦，咁、有好多係會俾人哋入去踩單車比賽嘅、跑馬拉松又會有啦。咁、去到實際啦，更加龐大嘅收益會係咩咧？有啲係會掛埋個跑道名之後喺隔離起酒店嘅，跟住係俾大家點樣做呢？你可以揸住你嘅外居入到嗰間酒店嗰度住喺嗰間酒店， 汽車酒店 係啊， 哦， 跟住你翌日咧可以就揸埋自己架車落埋賽道玩嘅。咁、有啲好靚嘅房係點樣嘅咧？譬如當啊，自己揸住一部自己心愛嘅超跑，咁嗰間酒店仲有啲靚啲嘅房，靚到可以係咩咧？你揸埋自己架超跑入埋自己個酒店房裏面嘅，一路欣賞住自己架車。 咁個房咪好大間咯，要 好巨型嘅，佢係有啲類似 house 嘅。係，咁佢有高層嘅酒店啦，有 house 啦，咁其實呢啲都係可以喺周邊發生嘅嘢啦。跟住個產業鏈就係佢成個配套啦。咁其實係可以好多個行業受惠，可以咁講。大家估下先，嗱，我哋先由車有關嘅行業，我哋估下有啲咩行業？ 維修、 維修車碌、 車嘅用、車嘅用品、 用品係啦。调校啦，悬挂系统啦，跟住头先我哋有讲个美容，其实除咗临落场之前打蜡打到架车好靓之外咧，佢有啲系直头去改装车身嘅一啲贴纸啊咁样，其实呢一啲系一个产业链咧，其实就系车行业里边嘅嘢咯。车行业以外嘅，大家又可以谂下有啲咩可以受惠？ 餐饮啦， 冇错啊。餐飲啦，其實餐飲、零售、保險，所有嘢叫機票，全部都受惠嘅。咁其實我俾翻個例子啊，又係用翻之前我哋拉斯維加斯講緊嘅佢一個 Formula One 嘅賽事啦。咁因為咧，其實佢好多人全球一齊飛過去睇佢嘅。咁樣咧，當時佢哋做一個統計啦，咁係點樣呢？平均數值就係每一個人住幾耐，通常咧去得拉斯維加斯玩緊都係可能住一至兩晚頂盡㗎啦嚇。咁喺嗰個 Formula One 嘅前後啊期間咧， 每一個人平均落咗地都係住4-5萬啊。你就乜到哇？咁其實酒店業已經係好大嘅受惠啦。跟住之後咧，佢成個產業鏈裏面咧多咗7000個工作崗位出嚟嘅。 哇！ 咁其實咧呢一個唔係講緊淨係嗰個賽程嗰幾日嘅，係前前後後好長時間都係可以發生呢啲嘢。咁所以咧，其實就真係嗰個產業 全部都 係 錢， 好犀利，一個經濟效益好大嘅。所以其實一去翻阿鬱鬱一開始個問題咧，咁香港其實講咗好耐。有冇賽車場啦？好多聲音都好想要賽車場啦。其實有好多再一啲正面效益㗎。咁其實有咗呢個賽車場之後啦，其實你好肯定一樣嘢就係、是。外面的所謂非法賽車少曬噶啦，因為大家可以合情合理入去，你中意去到幾快就幾快啊嘛。咁、其實仲有好多譬如咁講啦，國內咁其實佢都有而家興建緊第二條嘅國際賽道噶啦，又係 Formula One， 所以一路落去嘅時候，希望香港之後都有機會可以擁有一條賽道啦。 OK， 好多謝趙小華，非常好啊。十二點半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點唱嘅時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早前在北京顺利举行，他今日亲自主持学习会，同司局长等主要官员认真学习和深入理解三中全会精神，以带领特区各界全面学习。落實和貫徹三中全會精神。李家超在社交網頁說，20屆三中全會研究了國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對香港以至全世界都有深刻影響，當中不乏與香港相關的重要內容。他又說，已經指示特區政府官員要深刻學習20屆三中全會精神，貫徹落實，融會貫通在日常工作中，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為己任，為國家的發展和民族的復興偉業，以至香港的由治及興和長期繁榮穩定不懈努力，並作出貢獻。运输署批准愉景湾航运来往中环和愉景湾渡轮航线的票价调整申请，今个月11日生效，成人以现金比钱的新票价由46元加到55.8元，小童现金票价由23元加到27.9元，已经登记八达通的成人票价就由33.5元加到38.2元，小童由16.8元加到19.1元。愉景湾航运早前向运输署申请调整来往中环和愉景湾渡轮航线的票价，各票种的票价增加大约60%。根据运输署提交区议会的文件，有关渡轮航线上一次在2018年6月调整票价之后，至今超过6年，期间乘客量减少，但是工资和燃料等经营成本不断上升。运输署审慎考虑各项相关因素，认为适度的票价调整有助改善愉景湾航运的财政状况，决定在显著下调申请加幅之后批准票价调整。市建局开展码头围道落山道发展项目，楼宇楼龄大约55至69年，受影响住户大约180个，地铺大约20间，地盘面积大约2122平方米，重建之后将会提供大约230个住宅单位，收购成本大约10多亿。市建局话，收购项目会配合比邻的靠背垄道浙江街公务员合作社项目发展，期望提高嗰区的行人畅达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91点，升299点，总成交金额53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51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2元，升3.8；中移动71.25元，跌1元；盈富基金17.77，升3.3；阿里巴巴78.6，升2.05元；南方恒生科技3.41.4，升1.06元；中海油20.1，升4.6；美团107.2，升2.6；恒生中国企业62.3，升1.28；中芯国际16.8，升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6，日元147.24，瑞士法郎0.866，加元1.373，人民幣7.169，英磅對美元1.276，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04。日經平均指數報35,024點，升193點。港金報22,510元，升2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21.13美元，賣出2,421.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由庄达菲饰演的女主角林雨京，外表坚强，内心柔软，因父母离异而转校，面对父亲的再婚家庭与陌生的学习环境，对未来感到迷茫，直到遇上班房坐隔离的男同学沈卷，令她人生找到一丝温暖。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0日。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12点搭7个小时啦，我哋听电话啦噃， 对住星期五嘅尾巴啦， 系啊，快啲紧找住时间，电话里边搭通姚太，你好， 早晨啊，小张张追， 你好啊， 张强， 你好啊，姚太， 姚太， 点啊， 点啊，你喺边度啊，而家 食饭未啊， 喺公司啊， 喂， 搞错你， 翻紧工打电话，你咁犀利， 翻工都要支持风骚快活人， 咁你系咪系咪日日一路翻工一路听噶？ 每日10点钟一上巴士，即刻开住个收音机听。 你望下后边，你望下后边。 老细望住你啊！ 老细未翻，老细未翻。 哇！仲离谱啊，老细。 唔紧要啦，听住开心啊，工作效率都提高啊，可 系啊？ 系啊，有阵时会笑傻笑嘅。 系 系咩？ 最近傻笑嗰次系听咗啲咩？ 对上一次。 吓、啊！你哋嘅节目成日都笑嘅喎，阿 U 成日串啊马小强。 诶、欸，唔好用呢个字， 唔好呢个字， 系啊，用 INCH。 冇错啦。 咁你咪好开心啊？ 系啊。 开心嘅， 咁咪好咯。 啲快乐系系啊，应该要分享嘅。 系、啊、开心就样 有冇话俾你老公听啊？ 你估我个个都 INCH？ 系系咯。攞嚟赞扬佢啊，就是、想佢听下。 赞扬俾阿老公， 老公 系。 阿老公而家喺边处啊？ 叫咩名啊？ 老公都是努力翻工中， 系叫 Michael 我听讲你老公， 叫 Michael 嗰啲都应该系好人嚟嘅， 系嘅， 未必 Michael 腰就系、是， 喂咩意思啊 ？Michael Wong 就唔好啦，哎呀，我就滚一次， 唔好理佢啫，唔解， 好，佢有咩好啊？你快啲赞下佢啦。 其实结咗婚都廿几年啦，咁、那个仔诶，啱啱啊，佢、今日生日啦，我仔够力，今日生日。 哦、你个仔咩名啊？ 你唔点唱俾佢听？ 我有啊有啊，就系、是、一阵间一齐点唱咯。 好住，赞下老公先，赞下老公先。 赞扬咗阿姚生先啦。咁啊，阿姚生日日翻工，平日真系好忙好忙嘅。咁 佢做正行啊，姚生。 佢做仅有一间喺左紧嘅超市。 哦，正啦、啊嗯，好，继续。 好忙，系啦， 系啦。 咁后仔功课咧，其实我觉得好多男士真系我谂冇咁耐喺我身边，佢放咗工第一时间系会冲翻屋企，要帮个仔温书做功课， 好嘢好嘢。 所有功课 check 所有嘅嘢，咁因为我收得好夜，我翻到屋企都九点三，咁其实阿仔都差唔多瞓觉，咁呢个责任交咗俾佢啦，同埋姐姐，咁佢哋系真系照顾得个仔好好。 咁、多年都系啊。 系啊，佢 真系好辛苦喎、 啊，哇，好伟大啊！ 点解要问系咁多年都系咧？系、因为嘅就系你一两年咁啊，我掉翻俾个阿妈，咁佢冇乜所谓啦。但系你年都系咁样嘅话，佢就真系好有承担。 阿仔，阿仔几年班啦？而家 啊 ，sorry， 听唔到。 阿仔几大啊？几年几年班？ 啱啱十二岁今日， 咪咯， 系啊。所以其实 好多谢佢， 真系好艰巨嘅 系啊，呢个任务好艰巨。 佢教个仔功课，佢教你咩啊？ 大养功课， 教你 持家有道。 要舒坦，小朋友嘅成绩其实都不能太高。 哇，真系撞， 好好， 唔好 太激气嘅。 舒坦呢两个字真 系啊。 系啊，即系 唔好咁紧张。 九十分你又想去九啊二？ 唔系，因为好多时候，小朋友佢哋嘅功课压力咧，好大程度系来自家长俾佢哋嘅压力。 系啊，系啊，系啊。 呢啲系不必要嘅，我觉得。 嗰、那個進度咁其實又即又唔可以太過放任嘅，咁起碼每一科八十零分咁合格啊， 八十零分 咁。 但係姚太，你當年幾多分先？老老實實講俾我聽。 係我做唔好嘅時候，我咪希望我哋用個好嘅方法培育佢，令到佢可以好少少咯。 係，咦？放暑假喎，而家係咪輕鬆啲啊？可以。 暑假其實暑假都要 keep 住去學下嘢啊，俾佢打下波啊，咁都要系啦 ，keep 住个进度嘅， 呢啲就好。 玩 OK 啦，你俾佢去做下运动。 系啊，有冇 见下人？ 有冇谂住放假去玩几日啦？成家人。 哦，有啊，今个礼拜日一二庆祝下生日啦，咁就去澳门玩翻几日嘅。 好嘢， 玩得开心啲吓， 玩开心啲。 好啦，到阿仔咯，阿仔生日哦， 系啊， 系啊， 有咩同阿仔讲啊？又。 眨下眼真系十二岁啦，咁 升得而嚟，升方温咯。 小朋友嘅进，即系嗰个时间系过得好快。你冇小朋友咧，你唔会有咁 冇感觉系咪啊？即系冇感觉 时候，系啊系啊。 你见到佢前日好似仲系 B B， 今日已经平平平一个青年人啦，咁样系嘛？ 系啊，睇翻原来佢有十一张嘅生日相，咁好快，即系储到十二岁、十三岁，即系时间系过得好快。呢啲系。家長嘅真係有小朋友嘅家長係會特別在意小朋友嘅成長，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只要你盡力投入你嘅讀書啦，同埋你嘅運動啦，咁攞個平衡咯，咁又不能就齋讀書唔去發展佢嘅即係興趣啊，咁我覺得而家好多小朋友都係摸住個手機乜都唔知道，但係到到呢一刻為止，我都冇買手機我小朋友。 哦，系啊， 系啊，要控制，即系要适当地去使用电子产品咯。太沉迷真系唔系一件好事。 嗯， 我都系啦，尽量 平衡紧呢样嘢，系咪？ 系啦，翻到屋企，大家家长都系，即系食饭嘅时候，我哋永远 摆低。 啱啊，呢个好啊，非常 好 啊， 呢个好紧要， 全部一律放低手机。 如果唔系，越揸越耐嘅啦个时间。 系啊，同埋即系大家大人，你都控制唔到自己成日攞住个手机，你点可以期望你嘅小朋友？即系做另类咧，系咪先？所以 be fair 咯。咁你要佢咁样做，你自己都做咗先。 因为呢个系新教嚟 嘅， 嗯， 系啊， 系 嘛？ 你做乜嘢 孝顺？ 系啊， 你都要自己孝顺。 咪系 好做得好。咁于是今日同佢边度玩啊？今晚同佢点样庆祝啊？ 今晚一 應該早少少收工，可以翻屋企同佢食餐飯。 好啊，食得開心啲。 記住要切生日蛋糕啊， 啊好有儀式感啊，咁樣 嚇、 啊， 一定要吹蠟燭，同埋我覺得真係要噶，好、開心。 張相咧， 咁所以就希望你可以就係、是、係、啊、你個仔叫咩名啊？ 姑姑 咩啊？ Okay, 姚姑姑 系， 我唔信 英文定中文嚟 啊！我想问， 咁你可以讲英文嘅 G O O G O O 呢个屋企名嚟嘅。 哦，姑姑， 几啲姑老，几啲姑老。 哦， 姑姑，好啦，姑姑 Happy Birthday 啦， 祝佢十二岁生日快乐，快高长大，乖乖。 送埋俾你身边最爱嗰个 Michael 啦，好唔好 ？OK， 多谢， 多谢要睇电话， 拜拜， 快做嘢啊你！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小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到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睡透仍抬头有志，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到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郭富城嘅呢一首强啊，仲有十二分钟，晏昼一点钟，电话里边有 Amanda 嘅 ，Amanda， 喂 ，Amanda， 你好吗？ 你好啊，同埋马大哥， 马大哥， 马大哥， 马大哥， 好好听啊，马大哥， 系啊，其实 Amanda 姐， 小强系唔使一个姐字 嘅，系咯，我都唔中意人哋叫我姐， 点啊？ 点啊？Amanda妹，点啊？ 今日咧就點唱俾我老公嘅，咁樣咧佢近來有啲唔舒服， 係， 但係咧佢今日已經要出院啦，我哋 好嘢， 好翻曬， 出咗未啊？出咗未啊？ 不過咧未出，一陣間陪佢出， 正啊！ 係啦， 好嘢。 雖然咧係都有一個新嘅生活同埋有啲改變嘅，但係我哋咧都係要積極咁樣去覺得係做到， 好，繼續快樂地生活嚇。 冇错， 嗯， 得闲就听下风 show 嘅，继续开心， 系 嘛， 整多啲好嘢俾佢食， 嗯。 系会嘅，都会系有啲新嘅菜式。咁其实我都系慢慢适应同接受，都可以好好食嘅。 冇问题啊，有咩问题啊？最紧要 学下佢哋嘅边防菜啊，整个越南三文治啊，几好味啊！ 系喂，你真系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嗰啲真系好简单，十分钟搞掂。 我哋逢星期三嘅环节。 但你但你好可能就係要即係要整一啲話又適合佢，同埋營養要豐富嘅嘢、 啊啊啊，要徵詢下各方專家嘅意見。 好好，唔係一定要有呢個正念。係 啊， 老公叫咩名啊 ，Manda？ 佢咧叫做 Murphy 哥， 恭喜曬你啊！ 身體健康啦， 係啊， 身體健康， 精精神神。 郭富城嗰首強咧，我原本琴日都諗過點依首嘅，但係我後來諗咗幾首，咁但係啱啱都點咗依首，咁我都覺得好好咯，都係 冇所謂啊，係啊， 係啊， 好， 齊齊分享， 冇錯， 同埋我都要鼓勵你。 嗯， 系啊，我都觉得你好叻， 系啊，叻啊， 系啊， 多谢，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忽略咗嘅就系照顾者佢嘅即系身心方面嘅一啲需要，系咪？你自己都要好好地保重自己 ，Amanda， 系 咪啊？ 你使唔使翻工噶？你使唔使做嘢噶？ 我需要嘅，所以我都系午餐时间，跟住咧就打电话嚟咁样样咯。 你都要正能量啊！ 你哋两个一齐努力， 继续开心先啦，好唔好？多謝曬 Amanda， 今年都結婚十週年啦，所以 哇，好浪漫咧，開開心心嘅。 有冇啲咩嘅説話想同阿 Murphy 講啊？ 都有嘅，就係覺得新嘅生活係可以好開心咯，同埋我哋都係一齊去努力。咁係同埋我哋有小朋友啦，咁我哋都可以係做一個好嘅榜樣啦，健康嘅生活，咁就大家都開開心心繼續建立我哋嘅屋企咯。 好 嘢， 好嘢，繼續做開心快活人嚇。OK， 日家都開心，多謝曬 Amanda。OK， 好， 拜拜 Amanda， 加油。 好啦，另外電話裏邊咧有阮太， 阮太， 阮太。 三位主持早晨， 早晨啊，袁 太，点啊？ 你咪第一次打嚟啊？ 第二次 咁犀利， 系啊，瞓前打过一次咯。 哎呀， 你临瞓前打过一次， 年半啦， 年半前， 年半前唔系临瞓前， 年半前打嚟讲乜嘢啊？ 系啊， 吓上次咪整亲只手咯，咁咪 你整亲只手啊嘛，系咪啊？ 系咯。 系咯， 系 好翻晒啦，系嘛，连半钱 咯， 咁就 好 啦。 今日就系关于你先生喎，阮生喎，系咪啊？ 系啊， 做咩事啊，阮生？ 佢生蛇 啊！哦， 冇事嘅， 冇嘢啦，小事啫。 保重身体 哦， 系 有医生护士照顾嘅。 十四号就生日， 嗯， 咁咧，我希望佢早日康复，出嚟同佢庆祝。 好啊， 一定冇问题啊， 系啊， 仲有几日啊？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仲有五日。 系啊，你谂定同佢边度食饭好过啦？ 系啦，系啦，系啦。 阮生中意食乜嘢噶？阮太， 佢啊，佢中意食食蟹咯。 哇，正啊！蒸只长脚蟹佢食。 但系你生蛇， 伸啲戒口啊！ 生蛇食 要 出你 戒口啊！ 识唔识啊？中意食蟹， 买两条蟹柳咯。 系啦，蟹柳咯，蟹柳 就当系蟹咯，唔系咯。一样 个名一个孩子都算啦， 或者要可唔可以 孩子啦？ 系啊， 孩子啦， 有孩子啊，仲中意食咩啊？ 系咯， 我帮你度个餐单， 佢都系 海鲜啊， 鱼咯，鱼啊最正气啊， 系啦，系 咪啊？正气啊，鱼好嘢， 冇问题啦。佢真系生蛇啫，系嘛？生蛇入医院啫，系啦， 系啦， 痛嘅，辛苦嘅，系啦。但系如果你出得院就冇事， 起嘅。 系啊，我知啊，因为有朋友佢试过啊。 系啊， 总之祝佢早日康复啦。 冇嘢啦，你唔好 担 心，你唔好担心， 照顾下佢咯。 系。 我哋今年结婚五十周年。 哇！ 你好早结婚噶， 恭喜啊！ 系啊，我好早结婚噶。 哦，犀利哦！咁你好多庆祝啦，知唔知啊？ 凑孙未啊，阮太？ 啊，我孙三十岁咯。 哇！ 唔使凑啊， 唔使凑噶啦。 你想塞咧？你个塞有冇塞啊？ 未有塞。 哦，犀利犀利。 个塞字点写？我唔识。 我唔识啊，系咪即塞豆窿啊？塞噶， 塞车个塞。 识。喂，咁真系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最紧要就身体健康啊！做人系咁啦，真系啦，算系咁啦。 最紧要开心，好，多谢晒， 一齐食餐饭， 系啦，多谢阮太， 帮我哋问候阮生吓 ，OK， 生日快乐， 拜 拜， 拜拜。 男儿当自强啊！祝阿远生快啲好翻。电话里边我哋争取时间听最后一位朋友嘅电话，佢就系 玲姐， 玲姐， 玲姐。 喂， 玲姐你好。 喂，玲姐你好啊， 你好啊，玲姐点啊？ 咩事啊？ 听讲你好多人生嘅喎，依家系咪啊？你数啊，你数啊。 好多人家朋友啊， 仲有咧， 有啲咩 讲讲，有啲咩家人，先讲家人先。 我侄仔啦，伟光啦，佢生日啦，佢太太又系一个月啦，佢个女又系一个月啦。 哇！ 系啊，佢三个都系同一个月。跟住咧，另外咧，我嘅好朋友啦，简秀英又系听日生日，系啦，听日系系啦。跟住我侄仔，我侄孙啊，我侄孙阿涛啦。跟住我嘅二生孙，浩然，跟住咧我嘅弟父阿琴，跟住就我家姐，啊总数应该系有二四六八八个人生日， 全部都系呢排 八月， 系啊系啊系啊， 哇， 食好多次生日蛋糕， 年年八月你都系好忙噶， 好正常啊。 年年八月，我嗰阵时都有打到电话去你哋电台度点唱 嘅，咁咪好咯， 咁咪正啊， 开心啊， 开心啊， 丰收啊，今次开心啊，丰收快活人， 咁咪好咯，系啊，咁好地食多啲生日蛋糕，开心心啦吓，好嘛？ 肥嘅， 系啊，唔紧要，一 肥 一次啫， 心广体胖冇问题嘅， 唔系最紧要你健康， 系啊， 吓系。 Okay, 好嘛， 大家开心。 同你家姐阿琴姐讲声，我祝佢生日快乐。 恭祝所有嘅生日朋友嘅话，生日快乐。 英姐， 八月之星生日啦！ 八月之星 ，Happy Birthday， 身体健康。 OK， 多谢英姐，拜拜。 拜拜。 咁开心嘅歌曲，咁开心嘅气氛，结束今日风骚爆人。星期一我哋再见面 ，Happy Weekend。大家玩得开心啲啦噃。 冇错啊，晒太阳先。 下个礼拜一再见你啦， 拜拜。 拜拜。 齐鼓掌，歌声放金马开心唱，请鼓掌。齐鼓掌，高声唱金马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撞上，相对对共欣赏。 洋溢四方。